喂，咁咧誒呢首歌介紹一下先啦，一隊咧真係冇乜人誒聽過嘅 band 啊，即係我都係因為啲雜感碟裏面見到嘅。咁呢隊咧呢個 band 就叫 Cheap Tricks， 即係cheap cheap 嘅招。 係 誒誒誒誒個 cheap 嘅招數 ，cheap 嘅 trick 咁啦。係咁啊，歌名咧就叫 Dream Police 啊，即係夾到應啊，簡直係。呢個 band 天生就係作呢首歌，就係俾啲發緊夢嘅 police 嘅，真係。 Dream Police 係啊， 但係還是係即係呢個咩啊？佢想講係 佢想好想做警察， 係啦，即係夢想嘅 夢想做警察， 係啦， 係咁咪咩咯？咪 cheap 咪即咪 cheap 咯，因為做警察好多好多著數噶嘛。 係係，所以隊 band 叫咩名話？ 咪 cheap trick 咯。 哦，隻歌咧， 我就歌就叫 Dream Police， 係喎，我完全因為咧唔好意思啊，我正 做 Dream 係 啦係啊 Dream Host 啊呢個係 跟住發緊夢嘅主持，因為咧我要喺度連忙咧，我要將翻嗰條聽嗰條 link 咧，我就要 post 翻去 Facebook。 咁如果靠呢條 link 嘅話，就聽唔到我哋聽嗰段嘢㗎啦。 係啦，咁咧而家我就啱啱 post 咗啦。 係。 咁咧好得，你繼續。 啊，是咁的，咁咧即係大家都有共識啦。琴晚瞓唔到覺㗎嘛，無端端又有啲啲黑警喺度搞啲市民咁樣。咁初頭咧搞市民嗰個即係嗱搞市民，大家都一定係好嬲㗎啦。但開頭有少少食花生嘅感覺，原因咧佢就係搞小巴佬，搞紅 van。咁我係諗住啊，潮聯嗰啲咁霸道，阻住條街抵抄牌啦咁樣。 係。 點知後來咧，慢慢越夜咧，就越多資料浮現啦。 嗯。 咁咧就首先見到啊 ，Lance 有個 post 咧喺我哋嘅 group 嗰度咧，講曬有介事咁樣，唔好俾人聽啊咁成啊。 係 係。咁睇下嗰啲咪即係新聞嚟啫嘛，即係懶人獨家咁樣。 唔係嗰陣時係獨家啦，因為可能現場嘅朋友嘅一啲。message 嘅，咁啊傳咗俾阿 Lance 咁樣，咁跟住阿 Lance 喺我哋自己嗰啲群組度分享，咁都係講翻咧。其實喂，原來呢班咧就唔係潮聯嗰班嘅的士巴士小巴司機嚟嘅，咁原來咧就個體户嚟嘅。 係，咁但係呢啲唔係秘密嚟㗎嘛，呢啲可以討論㗎嘛，其實。 咁啊係嘅。 係咯。呢啲咪型咯， 或者佢唔想嗰、那個。即係講嗰個人就表露身份啦，或者如果傳咗出去， 佢傳咗我都唔知嗰個係邊個嚟嘅。 唔係，但係啲人可能會即係有，即係出邊啲人可能會認得嗰個人把聲啊嘛。 OK， 好，咁試下認唔認到先啊 ，post 出嚟。 好卑鄙啫， 好卑鄙㗎。 係係啦，咁係喎，琴晚咧就無端端就旺角黑夜喎，咁啊即係。有呢、這、一個係咯，呢、這個小巴阻呢、這個唔係阻係咯，所謂阻街啦，或者係呢一個即係霸佔道路咁樣就哇，搞到有好多差人啦咁樣。 咁嗱，今朝都好多片咧，第一身拍片出嚟。 其實琴晚都已經有啦，開始唔係啊，慢慢見到有啲片咧，就係啲小巴司機自己影嘅。 係即係而家似乎大家都有共識咧，即係你唯一係咁樣先有少少反抗嘅能力。因為你差人，你去到法庭又我哋又蝕底，去到差館仲蝕底。 嗯。 現場你又有棍又噴霧又成呢樣嗰樣，根本就唔夠你鬥噶嘛，大佬。你就算你冇做錯嘢，佢有心屈你，佢中意即係直頭簡直變咗大陸嗰啲城管一樣。 係係。而琴晚嗰個情況咧，就係話咧，即係有啲片我都睇到啦，我自己喺個 Facebook 度都有分享嘅。咁咧都係話係嗰個即係小巴司機就影佢另外一個同行家啦，嗰個行家咧就係俾警察搞嗰個嚟嘅。就係即係話佢即係嗰個警察就話佢開車撞佢啦，即係 high 到咁樣啦，即係事源係咁樣嘅。 咁 high 到撞到就唔係抄牌嘅咯喎。 唔係係啦，所以後來想話拉添嘅。咁我唔知道，即係喺聽眾如果知道即係消息可以即係補充翻啦。究竟係冇有冇拉到咧？有冇告到咧？咁樣咁就話咧係嗰個小巴咧就撞到個差人，咁於是個差人咧就走去咧拍佢道門，就叫佢出嚟咁樣。咁而咧。亦都有講到咧，就好似話，甚至乎嗰個差人咧有打過司機添嘅。咁於是咧，其他嗰啲嘅行家咧先至即係不忿，咁就話你嚇、啊、你一來就屈佢，話佢即 係 開車撞你，又話佢危險駕駛；二來你就仲要走去打佢咁樣，於是就走去即係、就是、去聲援啦，兼且就拍片。咁而嗰段片咧就見到咧，其中有兩個警察咧，即、就、係、是、有一個被拍，即、就、係、是、兩個被拍嘅，其中一個咧就相當亢奮下嘅。 五字頭嗰個係咪？ 好似係啦，即係好似話編號應該嚇係。5001 OK， 係啦，咁呢一位嘅警察咧，係啦，佢唔係佢有名嘅，即係已經起咗底㗎啦，冇錯，係啦，因為佢有前科嘅， 係，不過叫 number 算啦，啲監等都一樣嘅。 咁係啦，話説佢呢個2014年嘅10月4號晚咧，都已經咪嗰陣時咪有一單咧，就話有一 有人就投訴佢哋嗰啲警車就泊咗喺間酒店門口，就冇停車熄匙啊嘛， 玩嘢啊嘛，佢講 係啦，即係你啊，搞到班差人冇得即係冷氣喺上邊喺架車嗰度，於是咧 你又冇得吸廢氣， 係啦，佢就於是就喺度兇人咁樣，咁 就係佢 就影到就係係啦，就話佢咁就喺度兇嗰個即係酒店 門口 嗰個職員咁樣嘅嚇。咁琴晚影到呢條片咧，亦都疑似係咧呢一個即係依位警員啦，咁就係即係。在度係咁唔俾嗰個司機去影片啊，唔俾佢拍片，即係話佢你拍片咧就真係阻住啊，阻礙差人呢個執行職務咁樣喺度，係咁樣嚇佢。咁啊，咁嗰個 拍片都好鎮定喎。 係係啦，司機就當然係老江湖啦，咁所以咧就唔似一般我哋即係佔領嗰啲嘅即係啊鵪鶉咁樣嘅，咁啊好鎮定，亦都同佢 下次問佢我揸住唔拍得唔得啊？ 或者係咧同佢求來求往咁樣咧，講曬粗口咁樣，係相當鎮定嘅。咁好笑嘅，我見到有啲留言咧，都係有人講翻俾我聽啦。咁就係話咧，佢有條片啦，咁嗰裏邊講咧就係話啊，你唔俾我整相嘅咩咁樣？咁個差人就話唔得啊，你啊阻住我即係執行職務咁樣啦。跟住咧，有人就留言嘅，即係喺條片嗰度咧就留言，喂，如果佢係影相，應該有條片啊，司機哥哥咁樣。 唔係啊，因為有啲舊人咧拍片都係叫影 相。係啦。 咁甚至乎啊，以前我做啊電影嘅時候咧，都有啲老鬼咧，老嘅打燈師啊，咁都係咁講，你阻住個攝影師影相啊，即係拍緊片。 係。係咯。咁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今日咧就就住呢一個即係。其實究竟即係差人有冇權去阻人拍嘢呢一樣嘢咧？其實即係有一啲嘅朋友啦，即係 指引嘅， 係啦，即係民權觀察，即係其實佢哋都係一啲即係一路喺呢個佔領嘅行動，一路有即係睇住警權、及實警權嘅一班朋友嚟嘅。咁亦都係即係嗰陣時可能好多係即係被捕支援嘅朋友嚟嘅嚇。咁佢哋都睇到即係話，其實呢一個其實係濫權嚟嘅，因為即係你喂佢喺度影嘢，佢如果真係唔阻到你執行職務嘅時候，咁有乜理由？ 在心理上佢覺得阻到咧，即係譬如你影住 曬，咁你講曬啦，大佬。 唔係佢就係我試下俾佢講曬，咁我講曬你又試下咁樣反諷先得㗎嘛，即係反。喂， 即係你暫時角色扮演，係 啦， 差人嗰方。 咁你無端端著咗個閃燈，影響個視力。我唔知道你幾時會著噶嘛，因為唔夠光就著噶嘛，有啲機。 喂，拍片唔會有閃燈嘅喎。 唔係閃燈啊，係嗰個照明嘅系統。 冇照明㗎。 唔係，即係佢擔心有啲機會咁嘅經驗話俾佢聽，一唔夠光就自己著燈啦。 咁你嚇一嚇就話阻礙執行職務，咁我喺側邊即係突然間即係任何嘢發生。原來嚇一嚇你都會令到你想， 因為警員 咧都會死啦。 因為警員咧要揸槍噶嘛，如果把槍係即係隨時影響市民， 即嚇一嚇嘅時候，走火走火 早泄咁樣傷及市民就無謂啦嘛。 或者隻手指突然間俾嚇一嚇震一震咁就撳咗個掣，跟住就開咗槍。 冇錯啦，又或者佢擔心你拍條片出去咧，令到啲匪徒咧知道警察點樣做嘢。於是乎咧就禁止你拍片，因為驚影響佢。 喂，咁如果係咁，就不如 就唔好做警察啦。 一來啦，二來如果你真係有啲咁嘅 concern 咧，唔該你寫清楚啦，喺個法例嗰度，即係原來咧係依啲係唔俾做嘅。 係。 咁而家冇啊嘛問題。 冇法例，你咪爭取咯。即係每人人都係透過爭取先改變到個社會噶嘛。 咁佢哋都要爭取啦。 係啦，冇錯，爭取佢被不被拍片嘅法例。咁其實我建議應該做賊好啲。 喂，同埋咧，即係依個即係民權監察，佢哋今民權觀察啦，佢今日都喺個聲明嗰度都有講到一樣嘢嘅，就係其實喺過往嗰啲檢控一啲佔領人士啊，或者嗰啲所謂襲警案啊成嘅時候咧，其實每咧決定嗰個案成立與否嘅關鍵咧，都係在於嗰啲片嘅。好多時都係可能係市民提供嘅片啊，或者佢哋差佬嘅片，跟住發覺嗰啲片係唔夠料啊，或者點樣？好多時咧，而法官亦都鬧過唔少噶啦，即係話啲差人啦，明明條片冇嘅，你又話 襲擊 係啦，又玩嘢係啦，跟住又話你口供即係前後唔對啊咁樣，好 多嘢咧。同律政書、同律政司好有關係嘅，即係如果你唔係咁樣合作咧，都好難。即係你都顏面嘅大佬，你明知嗰件嘢係假嘅，喂，你發個誓，你做警察嘅時候，你唔好話你做看更，你都發誓啦，何況你有把槍，係咪先？你不如做翻賊啦。 即係兩個層次嘅，即係差人就呢一個層次啦。另外就係即係律政司嗰方面就係、是、理論上佢哋去即係、就是、去考慮佢唔去檢控，其實佢哋都要考慮手頭上嘅證據。咁如果你真係法官都講到明，好明顯係唔夠證據嘅，或者係嗰啲證據係即係根本都唔啱。 有時係擺到明㗎。 而律政司竟然咁都仲去告，呢個係律政司另外一個問題啦。 直頭係嘥公帑添啊！ 嘥公帑兼且係咧，即係你夾埋啲差人咧去即係對打擊，即係或者去即係去 即係去收緊， 同埋違反人權嘅喎，仲要 係啊， 即係違人權法即係最 basic 嗰啲就係我恐懼，即係恐懼嘅免於恐懼嘅自由都冇喎。係 啊， 喂，你隨時咁樣都得嘅。喂，大佬，遲啲人你見到警察驚嘅，好多人都 咁係啦。咁所以咧，即係警察即係嗰個即係聲明都有講啦，就係話其實即係市民正正就係即係佢已經冇乜嘢任何嘅權力㗎啦， 冇渣拿， 冇渣拿㗎啦。即係你已經譬如啲監警會嗰啲係廢嘅，係啊。咁你可能有時即係新聞嘅報導或者即係所謂第四權嘅監察都唔足夠， 有選擇性報導嘅， 有選擇性報導嘅。咁變咗你都係靠市民自己做，即係民間記者咁樣嘅，即係民間嘅監察嘅角色嘅啫。咁唯一嘅方法就係影片啊，影相咁樣嘅啫嚇。咁如果你話咁樣都會嚇親你嘅啊，令到你即係阻礙你嘅執行職務嘅時候咧，咁啊真係 做賊啦。 做賊啦， 或者唔好做人啦， 係啦，佢死咗佢嗰個啦。 喂，咁同埋咧，嗱呢個 argument 咧，我亦都茶餐廳我收多風噶嘛。 係係係， 佢哋咧即係早排咧都話你影到我點啊？下面踢的警察你睇唔到喎咁樣。喂，真係呢啲人咧仲係高深嘅教育同埋。 佢又點知下面？ 虔誠嘅基督徒喎，唔知，但係冇可能都有。 係。 即係話你著條褲，你可能裡面冇遮嘅。 即係佢情願去同情一個可能會你喺下面踢佢警察腳，你都唔去同情嗰啲。喂，你只係見到警察想用佢右嘅市民。 係啦，唔知唔知咩邏輯嘅喎。即係所以話咧， 權力嘅一方咯。 係啦，冇錯。仲有喎，仲有喎，佢仲有譬如上次阿超淋水，咁咧你見咩嘢啊？報紙咧，仲話佢淋嗰啲點知係乜啊？未化驗。點知係咪腐蝕性液體？ 或者係啊？ 喂，咁你咁快即係就為打人而合理化？你大家都唔知係乜嘅時候，即係呢啲咪就係香港大部分嘅市民，我唔知咁樣大部分啦，即係有一個好大數量嘅市民都係咁樣諗嘢喎。即係抵你翻大陸住啦，城管就最啱你啊！呢啲情況 係啦，直情係一家親添啦。好，播一首歌嗱，呢首歌咧就即係本土製作。啊！呢個本地製作同呢個差人有關，咁但係咧就相當多粗口嘅，咁啊講定俾大家聽先啦。 開特 police 去講警察打橫行，見佢就想捉佢撲街冚家產。警察招牌四差佬一手打爛，你咪賴屎賴尿。就賴地爛，怕邊會俾佢廢？開閃光燈俾佢打跛，你班屎忽鬼，好大嘅官威，好多人想起你底，叫你老母傾下偈。做乜搞嘢唔帶袋，生咗咁嘅仔，生隻龜做仔都好過生個仔做龜。入親警隊係難仔，大家有眼睇。我同我講，有時唔好揾警察，保護市民係警察嘅職責。但警察打市民係執法者，知法犯法，所以黑警垃圾，理應就地正法。如果公民與內惡嘅打鑊都讓無歧視，講共呢啲叫做人治，警官帶頭破壞法治。 Fuck the police！ 市差佬屌你老母 ！Fuck the police！ 市差佬屌你老母 ！Fuck the police！ 市差佬屌你老母 ！Fuck the police！ 市差佬屌你老母 ！Fuck the police！ 市差佬屌你老母 ！Fuck the police！ 市差佬屌你老母 ！Fuck the police！ 市差佬屌你老母 ！Fuck the police！ 市差佬屌你老母，係咪有特權？你係咪大卵細？你是不是有特权？你是不是大撚晒？你是不是有特权？你是不是大撚晒？你是不是有特权？你是不是大撚晒？ 你是不是有特权？你是不是大撚晒？ 你是不是有特权？你是不是大撚晒？ 首咧就係呢個本土製作嘅，就係、是、呢個咧，即係之前咧，咪話嶺南嗰度即係有一班樂隊就唱呢一首歌，跟住就俾人即係引起軒然大波啦，跟住即係又甚至乎即係俾個即係嗰個叫乜鬼話死啦唔記得咗，即係新界嗰、那個人咧就話即係啊呢、這個嶺南應該。即係要即係開除，或者要呢、那個即係學生會要負責咁樣。 都唔記得咗呢啲嶺南之風，正正係。 咁係啦，呢班樂隊咧就叫做血汗工廠，即係工係攻堅個攻啦，即係攻守個攻，廠就係闖蕩個闖咁樣啦。咁就係呢首就係 Fuck the Police 啦，呢個好明顯啦。咁啊，之前係呢個 live 嘅 version， 咁佢哋咧後來咧就錄咗一個， 好好聲喎。 就是錄了個版本係啦，咁啊小弟 mix 嘅， 係啊好聲， 係啊多謝，好在好在你一講咗之前，咁就變咗即係真真心 開鞋咁啊，係係 多謝多謝，咁啊係啦，咁佢哋就即係錄咗一個版本啦，咁跟住就後來我就。去完其實佢喺我去旅行之前咧，佢都交啲 tracks 俾我噶啦。咁、我就即係自己工作緩慢性啊，咁樣咧就最近先至 mix 翻咁樣啦。 你有冇指導佢廣東話方面？ 冇。 佢有嗰種嶺南之風， 係嘛？ 即係個老母個母字咧，即係即係淨係呢個母字咧都反映到佢嘅反叛同埋藐視。 同埋有嗰種即係廣西人嗰啲閪仔嗰啲。 唔係佢個母字係用刀及牙嚟發呢個音，就會有嗰種藐視。 係咪啊？即係我，即係阿烏蠅哥嗰個樣， 靚坤啊烏蠅啊， 係啊，即係食屎啊嗰個， 但係個母字好出噶嘛， 係係係， 正常講老母係好穩温文都得嘅，但係你老母，所以話好嘢啊呢啲， 好嘢係啦， 承傳到呢個文化咯， 係係喎，咁但係係啦，咁佢哋即係其實佢哋自己都有另外，佢哋好似係民間電台嘅朋友嚟添嘅，咁所以我今日之前都問過佢哋，即係啊可唔可以攞嚟播啊咁樣，佢哋即係 佢冇答答應 啦咁樣，冇，咁佢答應， 因為以為你晴朗第一天播， 哇，梗唔呢個梗唔得啦， 同埋我覺得有啲流馬車 feel 啊， 即係點咧？ 即係流馬車嗰種歇斯底里 啊、okay, 但係係啊，我覺得嗰個即係歇斯底里啊，同埋嗰種即係憤怒，即係聲音真係表達到嗰種憤怒。係， 絕對 係。咁而佢裏邊有兩句，我都覺得好啱，即係拍片會俾佢廢，嚇跟住會俾即係總之係啦，你總之等於好琴晚咁樣。 呢全部都係體驗嚟㗎嘛， 其實 係、 啊係啦，閃光燈就俾佢打低咁樣。 呢體驗嚟㗎， 係啊， 即係經過雨傘運動，我見到曬嗰啲，即係只不過你唔會喺無線新聞見到嘅嘢嚟㗎。 冇錯，同埋呢啲嘢係不斷咁發生緊，亦都繼續發生緊， 亦都係冇刑責嘅，冇責任嘅， 係啦。即係唔好講到，即 係唔會輸嘅。 即係你唔好講啊，曾建超即係七警嗰單，或者係朱經緯即係隨街打人嗰啲咁嚴重添啦。即係嗰啲咁嚴重嘅，佢都唔處理嘅喎。330多日啦，曾建超嗰單。朱經緯嗰單都280多日啦，已經。咁但係啦，仲有無數呢啲咁樣嘅少少細細埃嘅，即係我哋嗰陣時喺旺角匯豐門口都見到㗎。即係有人開閃光燈，佢就喺度。喺度屌啊咁樣啊，成日咁樣兇曬，係啊佢啊，跟住佢又揾翻燈嚟閃翻你轉頭，跟住又喺度即係佢又拍片，即係咧佢拍片又得，佢閃你又得， 梗係啦， 係你拍片唔得，你閃佢又唔得，等於佢琴晚嗰個司機咁樣，即係拍片又唔得，咁就俾佢兇。跟住又話佢即係阻礙差人執行職務， 咁後來都照拍，堅持就得㗎啦，我覺得。 係，咁啊，即係，但係我唔知道究竟即係嗰位即係話佢即係開車撞嗰個司機，即係撞差人嗰個司機有冇事啦？ 好有理由相信咧，就係佢抄牌咁樣，又撳住架車唔走，人哋坐滿客自己開車咁要喐㗎嘛，咁啊可能壓一壓個油門㗎，當你撞佢咯。 係， 唔知啊，真係估啊，純粹。 我唔知啊，即係情，我琴晚就唔在現場啦。咁但係即係亦都有可能有啲其他嘅朋友會在現場嘅，咁就睇下有冇即係提個資料。 唔係通常嗰個突發點好難喎喺現場，其實呢啲係啦，即係因為冇人知道嘅嗰個發生呢啲事。 嗯不過琴晚仲有一啲嘅即係幾有趣嘅一啲，你話係即係嗰啲叫咩咧？即係有啲其他嘅死人。 Party。 唔係，其他即係一啲嘅小插曲啊。 OK。 譬如即係琴晚咧，最初我見到咧有啲相喺 Facebook 出現，譬如葉寶林咁樣，咁佢就話啊，見到旺角而家咁樣就 po 咗張相出嚟。咁但係跟住咧，就有好多嘅其他嘅即係朋友咧，就喺度話：哇，葉寶林到啦，死啦，大鑊啦、 哦， 今次又散水啦咁樣。 哦 okay、 但係葉寶林乜都冇講過喎。 得㗎啦， 只係一張相，就話而家旺角嘅情況係咁咁咁，就係即係只係 describe 翻個 fact 出嚟啫。跟住啲人就 哇，如果真係咁嘅話，差人請佢啦，大佬。 直情係啦， 直頭係嗰啲 直情都升佢做呢、這個即係總影師啦，簡直 唔係總影師添啊！即係就公展會又擺喺即係嗰啲遊行啊，各樣都擺喺度，咪搞掂曬咯！ 即係搞到佢好似咧係， 但係點解都俾人拉咧？ 咩啊？ 聂寶林都俾人拉㗎嘛？ 哦，係。 咪即係嗰班人咪真係，其實根本就針對人咯。 咁啊，當然啦，呢、這個就係、是，即係人哋乜都冇做後來。即係我見到聂寶林都有個 post 咧，佢都講翻，其實佢琴晚咁啱內放狗嘅啫，勞驚咁啊，影張相擺上網。 嚇！第時聂寶林只狗上鏡都大鑊。 死啦！ 死啦！散水狗啊！ 真係好慘喎！即係咁樣攞一落街，咁樣即係影張相，跟住就俾人喺度屈。 我都唔慘啊！你睇下俾咩人屈嘅啫，即係你俾嗰啲人屈，我覺得 OK 嘅喎、 okay ， 光榮嚟嘅喎，大佬。 係咩？ 喂，嗰班人喎、啊，嗰班人講啲嘢，即係你啱啱相反，即係同共產黨鬧邊個香港嘅議員，嗰啲都係光榮光環嚟㗎嘛。 哦、okay, 即 係 呢個態度。 O、okay, K， 即係用呢種態度去接 受。所以其實鼓勵啊，葉寶林落多啲街，冇錯啦。就多啲搭 van 仔去查，最好係潮聯嗰個 van 仔站， 咦都好喎、 啊，交通冇咁塞啦。 係咯，如果佢咁巴閉嘅， 係咯， 一去到就會散水嘅，係 咯， 巴閉 就派嗰啲相添啊。 我直情好似賣廣告喺 van 仔側邊賣廣告， 速字零都得啊。 所以咧係啦，咁但係即係另外一個小插曲咧，就即係呢一個一個啦，我覺得真係相當之一個奇嚟嘅。 嗯， 另一個咧就係亦都有啲琴日即係嘅朋友，我都係睇到啲片嘅。係，咁啊落去即係聲援啲紅 van 嘅的紅 van 嘅司機咁樣啦嚇。咁佢哋就係、是。咁即係啦， 即係司機聲援啦，司機。 唔係唔係，有啲即係網民啊，啲、 哦、 網友。 鳩團都好似喺度。 鳩團好似有，係、嗯、啦。咁即係佢都即係講翻咧，就係話其實呢一班原來喺呢一個朗豪坊呢班嘅司機咧，好似話咧喺呢個即係雨傘運動期間咧，都有接載過、易載過一啲嘅即係黃絲帶翻屋企咁樣嘅。咁所以咧，即係喺度聲援佢哋啦。咁亦都有另外一啲嘅比較即係熱血啲嘅朋友咧，咁啊走落去就聲援佢哋嘅都係。咁但係後來咧，即係係啦，個結果係點樣咧？琴晚就係話嗰啲小巴司機就決定咗咧，就今日會同差人開會。 哦， 咁所以琴晚就決定咧就散水先。係，咁啊，即係佢開翻啲行車線，啲車入翻嗰個站嗰度，就唔再即係佔住條路。 咁 真 係多謝葉寶林啊！呢啲 係諗，所以一方面就有人會話啊，因為葉寶林喺度啊咁樣，於是咁樣。另外有一啲咧，嗰啲好熱血嘅朋友咧，就喺度見到啲差人咧，即係我見到啲片啊，直情有一句咩嘢走出嚟嘅，就係話同啲司機講喎，話嚇、啊、你唔係啊嘛。我嚟撐你，特登走嚟撐你，你縮咁樣， 咁不如你唔縮咪得咯，你可以繼續佔噶嘛。 係咯，佢哋留喺度咪得咯， 咪就係咯， 係啦，咁就冇咯，即係 呢啲咪寄生蟲嘅行為咯，即係個宿主唔喺度，佢又真係生存唔到。 係啦，咁樣咯，咁所以呢個另外一個小插曲，我係覺得係真係相當之又係詭異同奇異啦，即係我覺得有時唉真係好難搞。咁今日就亦都有咩啦，即係今日我哋阿 Lens 咧就整咗張圖嘅，咁啊好多好受歡迎嘅，係啊雨林製圖啊，就製咗張圖咧，就講呢、這個即係嚇某報紙嘅報導咧嚇、就選擇性報導誤導讀者咁樣，咁佢就話咧，一潮聯嘅紅 van 晚潮聯喎、哦，就喺仙大嗰邊晚晚塞死啲仙大廣場啊，霸佔通菜街三條行車線，警察就雙重標準，唔執法檢控，唔提。 嗯 咁、呢個事實上係嘅喎，即係我哋都親歷見過，因為我哋試過喺大家食，直情喺仙達對面嗰度間， 食完嘢再行出去， 係啦，行出去見到三條行車線，即係嗰一輪都仲係好多，我哋啲朋友都仲去咗去圍潮聯啲小巴嘅時候，係啦，咁啊成班差人喺度，我哋同佢講喂。他哋係即係違例泊車嘅，你唔抄佢牌咁樣，但係啲差人係無動於衷，完全當好似即係真係保護佢哋咁樣，即係保護啲小巴咁樣。咁係啦，咁嗰個即係某報紙嘅報導就冇睇呢樣嘢啦。咁亦都話上海街小巴曾經易載黃絲帶，而潮聯喺旺角佔領行動咧申請禁制令，唔提。咁呢樣亦都係嘅，即係似乎有一種講法就係話，今次即係點解啲差人會搞呢班即係朗豪坊呢班司機，就係亦都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哋啊 或者佢哋都幫過黃師太啊嘛，咁即係唔係自己有啦， 其實 是不是有， 其實係咪教你咯？即係黃咗嘅幫過佢哋嘅呢件事， 可能係㗎，我唔知啊。咁但係即係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可能即係差人都係因為呢個少少 懷恨在心，淨係專搞嗰邊， 兼且覺得喂呢啲唔係自己有搞得咁樣，即係咁樣咯。即係其實嗰、那個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差人你執法，其實你揸住一個標準咪啱咯。其實應該即係有違法嘅。我當你呢一個唔理你呢班，譬如話呢一班朗豪坊嘅朋友嘅司機係黃師定藍師，但如果佢真係違法嘅，你照做照執法，但係同樣地，你先大嗰班你照執法，咁我就服你，即係你揸住一個標準，其實即係差人應該係咁樣噶嘛，你揸住一個標準執法，冇人會鬧得你嘅，你咪大大聲同人講咯，喂，我唔理你背後嗰啲咩政治背景嘅。我總之就跟法律執法嘅啫，咁 OK 嘅喎。但你而家唔係啊嘛，你而家雙重標準啊嘛。咁仲有一樣嘢就係話讀阿 Lance 嗰度咧就講話目睹事件司機嘅現場嘅拍片嘅期間咧就話即係涉嫌咧遭涉事嘅警員50015警告不准拍攝啊，稱其阻礙執行職務期間更加推撞司機。不單止片段欠奉，文字的報導亦都隻字不提咁樣，所以頭先我哋講話，即係有一啲嘅傳媒咧，亦都選擇性報導，而即係市民咧，即係唯一剩翻一個好卑微嘅一個權去保護自己就係拍片咧，你都唔俾嘅，你都喺度兇市民嘅，咁你話呢啲 police 係咪真係抵 fuck 嘅 police 啊？ 所以咧就未改例之前咧，即係同你嘅朋友講咧，拍片就冇問題，係合法合情合理，保障埋自己添嘅可以，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即係而家咁嘅情況咧，我覺得你行到見到一個差佬啊，即係無論發生咩事咧，你都應該拎定個 cam 出嚟，都真係冇壞嘅啦。 係。咁啊點咧？ 冇啊，咪播歌咯。 spaceship knows which way to go. Tell my wife I love her very much. She knows.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your circuit's dead. There's something wrong. Can you hear me, Major Tom? Can you hear me? 歌咧，我同阿周博賢都播過噶啦。咁呢個咧就係呢個版本咧，就是《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嗰個電影裏面嗰、那個好精彩嘅音樂嗰、那個版本嚟嘅。咁咧就原本就 David Bowie 唱噶啦。咁而家咧就加埋嗰個女演員咧，就叫做 Kristen Wiig 一齊合作嘅。咁、咧如果有睇過呢套嘅朋友咧，都知道點解會喺個酒吧度彈彈下變咗。真係呢首歌咧，即係嗰個 moment， 我覺得係做得很好嘅，即係電影嗰個角度，喂，即係個效果咧，即係因為有啲戲加咗個流行歌內咧，係好唔夾，或者係甚至乎有時係借咗嗰首流行歌嚟，即係個 mood 就去咗嗰首歌個 mood 嗰度，帶咗戲， 但係呢個即係巧妙咁樣咧，即係咁樣入呢首歌，我覺得真係好正咯，我正過其他嗰幾首啊，比如 Don't You Want Me 咁嗰啲咧，都冇呢首歌嗰個效用咁得意咯。 但呢首歌亦都喺呢個另外一套香港嘅電影嗰度咧，就即係亦都有廣泛使用啦。 係喎，喂，但係嗰好似嗰套紅 van 嘅歌用咗呢首歌噶嘛？ 係啊係啊。 但紅 van 係早過呢套 Walter Mitty 呢套戲嘅喎。係 嘅 係嘅。咁你就點解嗰套流嗰度冇睇啊？點解會用呢首歌即係會唔係講個故仔？ 我就竟然有睇嘅。係。咁就咧，佢係講話類似啦，我記錯㗎，即係如果有的話嘅聽眾更正啊。咁但係好似話咧。他哋成班人咧就喺呢個大埔嘅一間茶餐廳聚集中，仲喺度 figure out 究竟發生咩事，點解周圍冇曬人嘅之際咧，就有人發現咧，就好似話咧喺呢個出邊有個山嘅山頂就有嚿好似嗰啲類似嗰啲天文台咁嘅牌，一嚿咁嘅 building 咁樣，就話開始喺度懷疑係咪即係喺度聯絡，即係咪我哋用嚟聯絡外星人嘅咧咁樣，咁即係類似啲咁樣嘅嘢咧。咁就用喺呢首歌上嚟，咁、呢首歌就始終係講呢個太空同埋即係太空人啊、地球人嘅對話咁樣噶嘛，咁所以佢就用咗我估啦，用咗呢樣嘢，喺嗰個情節之下咧，就用上呢首歌， 即係都夾嘅。 但係我同意你講嗰樣嘢嘅就係、即係始終咧，呢首歌嗰、那個即係咧，我對呢首歌印象多啲係咩咧？就反而係真係嗰個太空人。之前咧咪話，即係真係 加拿大籍嗰個太空人。 係啦，真係有個太空人咧，就喺佢個太空站嗰度咧，就唱住呢首歌。咁啊，拍嗰啲片就 send 翻落地球，就再由個細佬咧，就即係整咗條 MV 咁樣，咁就後來發布嗰種，咁就即係呢個人唱咁樣啦。咁我係被深深被呢一個 MV 所吸引嘅，因為佢真係喺一個實景， 同埋啲畫面獨一無二啊嘛。 係啦，嗰、那個係實景，係唔係搭出嚟嘅？真係一個太空站。係。同埋咧，佢嗰邊影出去嗰個太空咧，係堅係太空嚟嘅，唔係即係我哋睇嗰啲科幻片嗰啲 剪輯嘅 做出嚟嗰啲係啦，或者 CG 出嚟嗰啲嘅嘢嚟嘅。咁你真係見到一個真正嘅太空站，即係講緊唔知幾多，即係千億嘅嗰啲嘅成本嘅嘢。 其實唔使千億嘅， 係嘛？ 貴過你高鐵少少嘅啫，即係如果淨係講個站唔係好貴，成、個研究費可能好貴。 係係。咁啊係，香港啊太勁嘅，即係啊，即個三跑都可以啊，一千四百億。 唔係。 咁可能都即係個太空站都未必使， 絕對唔使， 絕對唔使係嘛？ 係啊，查過。 OK OK， 咁係啦。咁我印象會係多啲係呢個咯。咁變咗到睇嗰套戲嘅時候咧，應該咁講，個戲嘅情節咧。 唔夠強啊， 嗯， 變咗咧就不足以咧拎走一啲，即係我覺得觀眾對呢首歌原有嘅印象， 嗯， 譬如我自己就係我原有嘅印象對呢首歌就係嗰個太空站嗰個 MV 或依樣嘢，而呢一個印象好強嘅，但係個戲嘅情節咧就不至於強到可以拎走我呢樣嘢。 同埋嗰位太空人咧，實際佢覺得自己一條友， 係 即係 oddity 啊嘛，即係好 odd 咁喺上面， 同埋好孤獨噶嘛， 係啊冇錯。 同埋係因為佢歌詞係講緊死啦，我會唔會翻唔到嚟嘅咧？會唔會死嘅咧？咁樣噶嘛。 咁我講之前嗰個西片咧，佢係講緊個直升機師，都係一條怪人嚟嘅， 同埋係個醉酒佬嚟嘅，飲醉曬咁樣去揸直升機咁樣噶嘛，仲要臨揸之前都要再懟多杯， 係啊，仲要揾唔到個飛機點樣開個掣，真係好驚嘅。 係 喂，咁咧即係講翻咧，即係嗱，香港有啲揾翻外國嗰啲歌啦，咁， 嗯， 你即係嗱，譬如大陸，你估有冇一啲大陸劇啊，或者真正嘅大陸太空人咧？ 即係黃天元啊， 係啦，譬如個楊利偉嗰啲後輩，或者楊利偉，如果佢哋你負責呢個形象工程，你幫佢揀邊首歌？ 哇！唔使揀，冇得揀， 點解？ 只有國歌。 唔係揀翻呢首咯，但係用李克勤唱嗰啲歌，可能上面啱嘅。Run control 都紅牆咁樣唱到威咁， 我覺得唔會有得揀咯，結果都係國歌，因為 咁啊死都要揈國旗， 係咯，死都要攬住國旗噶嘛，係唔會有得揀嘅。 呢啲即係我諗咧，嗰太空人係唔識真係好自由咁樣對答嘅，即 係 好相信嗰個小朋友問佢最後一刻，如果發生意外，你喺太空艙你做到啲咩咧咁樣？佢都係選擇揈國旗，係 啦， 係啦，呢啲咪就係咩機械人咯，就係 drone 咯。我哋上次講嗰啲， 同埋 係 呢一種咧，係嗰個台詞咧都已經係預咗係咁樣，應該話成個都係一個設計啦。我訪問咗個細路個問題已經係預知嘅，咁答案亦都係設計咗嘅， 係冇錯。 咁樣係等啲人等睇嗰啲盲目，即係有時可能嗰啲中國嗰啲啊農民啊成啊嗰啲盲目睇完之後就覺得，哇，真係國家真係偉大， 真 係 偉大，真係幸福啊， 真係幸福啦！呢個真係航天員啦，即係嚇，即係臨死都要效報呢個國家嘅，即係報效呢個國家嘅偉大咁樣，即係呢個。 咁你睇唔睇量嗰啲航天員咧？ 冇得唔睇， 即係咁無知或者咁做戲咁做。 即係咧嗱，如果係正常人，或者係呢一個正常嘅睇法，大家係即係冇搞錯啊！即係你咁樣，咁但係用一種左膠咁樣去睇咧，就係，覺得咁佢都係成世。或者佢成長都係咁樣被摸出嚟嘅，咁佢都冇咗自由意志嘅啦，咁已經洗腦嘅啦，冇計啦嚇。 但係呢兩個摸我都唔覺得係，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你即係覺得唔知點解咧，我哋咧廟嗰啲嗰啲叫做撒都西，因為我見到個聽眾係啦，唔係撒都 H 啊，係 我知H 唔係 L 嚟嘅。 OK， 咁咧即係你廟佢哋，其實佢哋係有某個程度係同個太空人一樣嘅喎。 喂，嗱有啲唔同喎，太空人係自細培養嘅嘛，即係佢可能細細個就已經俾人 都未必 係 㗎， 肯定係 係軍隊嚟㗎嘛， 係啦。唔係，但你如果實訓練得， 唔 係 因為好多時， 你咪等於好似嗰啲即係柔軟體操啊，或者嗰啲咁樣第二功能嗰啲人咁樣，係自細捉咗你，跟住去訓練㗎嘛。 我又要拗啦，即係個共通點咧，就 係 咧，佢哋點解做軍隊咧？佢真係唔係真係好擁抱國家去做㗎嘛？以我所知，都係窮到飛起啊，冇得食啊，嗰啲窮緊逼人閃西嗰啲閃曬嗰啲，先至會去做㗎嘛。咁香港啲藝人，哇！你出碟又冇錢。又賣唔到碟，又你又老翻，李克勤都係賣嗰四百隻，咁點算咧？咁佢咪即係又係窮到哇，焗住要做軍隊，但係又做唔到軍隊啦。咁啊，用第二個方法咧，就借呢個外國嚟揾食啫嘛。咁即係你 唔係嗱， 即係雙重標準喎。 唔係，仲有一個好大嘅唔同係乜嘢咧？就係嗰啲人，即係我柔軟體操也好啊，或者係呢個航天員啦，所謂也好，佢哋自細俾人捉咗去訓練啊，成日咁樣，佢哋冇經歷過。一啲 自由嘅世界， 自由嘅世界噶嘛， 即係食開屎噶啦， 係啦， 你唔好話人食 hamburger 咁樣， 係啦，食開屎而家叫質你食多一嚿咁樣，即係叫你喺呢個情況， 所以鬆容不屈，所以係 啦，做機械人咁其實係好合理嘅，好正常，一個線性嘅發展， 嗱 自細都係咁樣嘅，係 啦，咁藝人， 但係香港嘅人就唔同啊嘛， 食過好嘢， 食過好嘢啊嘛， 食過鮑魚 噶嘛，大佬。突然間要食屎喎，但係都仲欣然咁食，咁係好似有啲問題。 咁但係佢哋睇到自己咧，鮑魚就冇得食啦，食鮑魚刷上面啲屎都仲有得食。 叫做有得食， 係啦， 食住先。 會唔會係咁咧？即係嗱，你知香港人咧，即係最包容就係揾食啫咁呢樣講法噶嘛。 但係我真係有理由相信有啲人咧，即係我唔係即係未必係只係呢啲藝人，甚至乎真係有一啲人 政協啊咁嗰啲。 唔係，真係有一啲普通百姓咧，即係譬如我哋喺茶餐廳見到嗰啲的士司機咧， 極品嚟㗎， 嗰啲極品啊！喂，佢哋真係覺得好光榮㗎嘛，真係覺得哇！而家呢個國家即係中國好富強啊，即係而家咁樣嚇，即係啲人咁富貴咁樣可以落嚟。即係去做遊客，就買貴嘢咁樣，佢哋真係覺得喂，中國國家強大啦，勃起咗啦。 佢哋唔係， 於是我好自豪啦。咁樣，咁樣， 佢哋唔係呢個 mode 添啊！哇，幾即係直頭，哇！你得幾勁，咁樣嘅喎，直頭。 係啊， 即係見到啲女兵咧，個個挺起胸膛咧，喂，勁喎，咁幾好啊！國家咁樣。 係咯。 唉。 咁所以咧，真係唉，所以其實好得意啊！即係司機呢個行業咧，即係我唔知點解，即係嗰啲司機咁樣。 喂，但係舊時我哋以為咧，即係司機成日聽下大班咧，聽英文嗰啲咧，好正義啊嘛。 即係原來一冇得聽一輪咧，就會即刻變。 其實我覺得唔係。係 點樣？ 我覺得唔係冇得聽一輪啊。係咧，即係佢哋都 feel 到，咦？我聽開嗰啲人都唔係咁啦。你點解要求我啊？仲係咁喎？ 你一變咗，我咪跟住變咯。 係咯，你原來係咁嘅，大家唔使咁辛苦啦，大家唔使喺度攬住個光環，好勁啦，搞掂。 好啊。 所以影響力好大嘅都。 係。 AM Electro Mix， 咁就呢個2006年嘅作品嚟嘅。咁就當時呢、這個即係阿 K 嗰隻碟啦，叫做 Cases Two 嘅 bonus track 嚟嘅。咁、呢個就係、是、即係本身有隻歌叫《亡命之徒》啦。咁、呢一首咧就係、是、一個 remix 版本嚟嘅。咁之前播應該即係、有播過《亡命之徒》正常嗰版本，咁於是就今次播下呢首 remix， 真係好少播嘅呢首，都冇應該冇咩人知嘅。 喂，呢首歌咧真係影響咗好多人 㗎。Oh, really？ 因為我有個細侄嘅年紀嘅行家嘅僆咧，即係叫同事咧，佢翻咗份工咧就係做啲 graphic design 嘅，但暗揀就整 3D 嘅。佢咧就攞你嘅歌咧，就整咗個 3D 嘅 van 仔咧喺度飛馳咁樣，咁即係佢靠呢個做自己 profile 嘅，唔知功課定咩嘅。 OK OK， 係啊，我應承佢介紹俾你識，但係唔記得咗。 唔緊要，唔緊要，誒有機會嘅呢啲嘢。係啦，咁但係咧呢首歌就係真係講亡命小花嘅，咁但係即係我都覺得即係呢個九年前嘅作品啦，2006年，我都覺得即係一個幾有趣嘅作品，我自己都幾中意，就因為真係。基於一個自身嘅即係搭亡命小巴嘅一個經歷咁樣，即係唔係一次啊，而係即係搭過好多次。 因為係咪嗰排出咗好多事，寫首歌，抑或你搭親都驚？ 其實又係咪我唔記得咗啦，但係應該係有啲驚啦，自己亦都係知道有即係出過事。 我記得十零年前咧，喺窩打路度咧，喺架小巴炒到咧，嗰幾層皮飛曬出嚟。 係炒得好勁。 哇！直頭一級方程式就係坐十幾個人，頂又冇，側邊都冇曬，好驚。 我嗰陣時坐咧就係由呢個旺角去西環，即係上環，因為我嗰時住呢個西營盤啊嘛。咁誒旺角嗰啲咁樣真係好勁，由旺角行紅隧喎，仲要係即係可以翻到去呢個用四個字道啦。 哦 ，OK， 就可以翻到去西營盤，又幾勁啦。係，咁係即係都幾驚嘅。咁嗰時首歌嘅內容就係講即係究竟坐喺一架咁樣嘅嘢上邊 點樣自處咧？ 嗰種心情啊，即係咪死啦？即係有啲似咧頭先嗰個 Space Oddity 咁樣，嗰個太空人一樣，啊會唔會死嘅咧？其實落翻嚟嗰下，呢個就係。在架 van 仔上面會不會瓜得嘅咧？咁仲有好多嘢未做噶嘛，大佬啊！仲有好多嘢嚇，啱啱先加人工，咁大家都未享受嗰個加人工，跟住又瓜得咁，好唔抵噶嘛，大佬嚇，即係仔或者女又未溝到咁樣，即係係一啲咁樣嘅炒雜嘅嘢嚟嘅。其實呢首歌冇乜主旨，亦都冇乜 message， 純粹係即係表達翻嗰種即係一搭亡命 van 嘅一種。恐懼加迷幻啦，咁我覺得呢個咁嘅 remix 版本咧就好表達到嗰種迷幻嘅感覺。 喂，咁但係我有樣嘢咧係要資料性嘅，即係唔係迷幻嘅，即係同大家講一講嘅。有樣嘢咧，即係我好認真嘅，真係，因為咧我都盡量都唔搭小巴嘅，如果唔係逼不得已。原因咧就係唔係因為潮聯啊嗰個原因，因為太多小巴佬咧，佢係罔顧我哋嘅生命，即係唔係為開快車。係有時你有冇搭過一啲車咧，無端坐多條友？ 哦，有， 因為嗱，嗰條友係四條街之後落嘅，咁你三條街或者 係啦，上啦， 係啦，你咪有個紅衣凳仔咁樣俾佢坐住，或者木箱咁樣。喂，嗰如果喺呢個 moment 咧，多過原本法定嗰個坐嘅人數咧，一炒咗咧，你全部死曬，保險公司都可以唔賠。 因為佢本身 違反咗你嗰個條件啊嘛。 唔係應該咁講，就係話咧。那個小巴的第三者保險就不 cover 我啲乘客。係 啦，冇錯。 咁如果啲乘客要告咧，就告就要嗰個司機或者間小巴公司自己孭咁解。咁而嗰條友咧可以係話：哎呀，我真係俾唔到啦，破產。又或者間公司話我俾唔到啦，我執笠。 係啦，冇錯。 咁就變咗係冇人賠啦。 所以極度危險㗎。我曾經試過咧，我開聲，我叫個司機：喂，咁樣冇保險賠㗎喎。我仲俾隔離嗰啲人鬧㗎。快啲啦，有乜所謂啫？咁樣咁巧咩？ 都唔會係快啲啊，粉啲啦咁樣。 即係我覺得咧，香港人咧就是、上個禮拜好灰嗰樣嘢就係、是，喂你自己嘅安全，你自己嘅福利嚟嘅喎。因為一條司機真係為貪方便賺多幾蚊。 喂，所以又好得意喎！你咁講起呢樣件事嘅時候就話，之前講 Uber。即係走去大力去呢個封殺 Uber 嘅時候，啲人就喺度講話：，冇第三者保險㗎，因為佢係違法，因為佢係一個即係冇牌去即係去載客咁樣。呢度呢個佢就 話啲人就佢都坐喺你隔離㗎喎。 同埋呢一個都唔肯定㗎喎，唔 sure 㗎，因為喂你 斷證先得㗎嘛。 係啦，你要斷證，同埋喂佢而家所謂。佢網上的交易，咁佢冇一個現金嘅交收，咁係咪真係違法？ 即係個法例可能未 update 到。 呢個違法係咪真係會 void 咗個第三者保險？唔知噶嘛。呢個就已經咁大力去聲討啦。喂，但係你頭先講呢個例子，擺明居馬嘅， 係會咁樣，即係佢違法嘅，但係冇人講過。 我仲諗住咧，我預期咧有半架車會落走落車， 係 即係冇。冇一個仲喺度鬧我，唔鬧都接，唔接都啤。 係， 喂，諗下點㗎，大佬，我真係變咗個太空人咁啊！當時 係，咪就係嗰種咁嘅心態咯，就係即係快啲啦。總之我能上到車，快啲翻到屋企。 有啲人就覺得阻人揾食啦。 係啦，阻人揾食咧，又或者係覺得即係就是、我即係之前都有講過，就係、是、香港人嗰種心態好鬼奇怪㗎嘛，即係有好多嘢都係即係。完全是可以即係 settle for less 啊，即係退而求其次都冇所謂嘅，即係啲嘢唔好食，唉照食啦，求其啦，依度冷氣幾凍啦 ，OK 啊咁樣，呢度又係嘅，即係喂，即係即使係冇命啊，即係嗰部危機係冇命，都係都唔理嘅，最緊要就係唉快啲啦，翻到屋企，我翻去要睇波啊，翻去要搞嘢啊，唔好阻住我啦，我翻去要瞓覺。 唉，真係好可憐啊，我覺得。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香港人嘅心態係好特別嘅，所以點解香港即係到今日都搞唔掂，即係都冇民主咧？ 所以咧，就係淨係靠我哋啲少數人盡量影響下人啦。即係好多人話做呢樣做嗰樣都冇用，我知係冇用，喂，我唔係。即係嗱，唔知點解大家都有啲心態咧，即係尤其是我同啲長者，即係唔係好長嘅啫，可能打十幾年嘅親戚傾開偈，佢話嗱，你咁叻，咁多嘢講，你諗一條橋一定得嘅，俾你做總統或者俾你做特首，你可唔可以搞掂嗰啲嘢先？ 黐線！ 一來假設性嘅問題我唔會答嘅， 二來即係你而家嗰啲總統或者係而家嗰啲特首又諗到橋咩？ 係。 啊！有辦法咩？ 嗯，唔係咪就係話咯？佢唔得啊嘛，你得啊嘛，你得啊，你諗 我得啊， 唔係我話得啊，你俾唔俾我做先？呢個假設性嘅問題嚟噶嘛，咁咪所以咪靠我話俾你聽，影響得我人影響力少，我自然影響到少人噶啦。係，咁我唔係總統，我唔係特首，我影響唔到咁多人噶嘛。咁我咪就靠呢個渠道去集腋成裘咯。咁你冇理由聽日無端端你銀行有100万噶嘛？ 喂，咁話説回來，即係你如果係影響力大咧，其實未必係。總統或者特首即你只要做一個成功的播音人或者一個節目主持咧，都可以很大影響。 成功的播音人，你可唔可以舉到個例咧？ 我話你啊，即你 啊。我知啊，即你可唔可以舉到個例？例如邊個影響緊呢個社會咧？都有㗎，例如啲的士都變轉咗太面， 嗰啲幾多錢點前特首嗰啲咪 就影響到咯，係咯，即係影響到啲人義無反顧咁樣。 所以係啦，貪 捐錢， 即係其實嗰啲人咧應該唔係話咩，即係唔係咁樣串你。如果我係佢啊，即係我係嗰啲長輩，係啊，你咁叻啊，又開網台又成啦，你做下邊個啊？係啊，做到嗰啲咁樣嘅幾多點前特首啊？ 我做唔到啊，但我見到有個朋友做到， 係 就大家請聽 IBHK。Kelvin 真的做到大班的張華，即係嗱，以呢種魄力，喂，講真，我唔係講笑， 冇人 笑。即係佢咁嘅年紀咧，我真係仲係喺上上河山公園彈吉他嗰陣時，仲係做埋都無聊嘅嘢。喂，但係人哋咁細個，即係嗰陣時中四，而家中五啦啩，即係已經可以搞到個台前無恥樣，有一隊新聞咁樣走出去出面採訪又成， 係㗎，好犀利㗎！ 哇，呢啲咪就係可造之才咯。咁希望佢真係能夠影響多啲人啦。但好似最近又唔知一個 status 或者退 啊退休 退出咗呢、這個，我唔知道，我都聽人講嘅。 唔係㗎嘛？ 即係呢個如果有時間封煙俾我，佢有個電話嘅，即係解釋下。究竟發生咩事咧？咁樣 點解咧？咁 係啦，冇錯啦。咁咧，即係所以咧，我覺得即係我都係盡量影響下人啦。即係朋友俾我影響到嘅，咁你咪影響你嘅朋友咯。即係我有時我啲嘢我又唔係話我講一定啱嘅。即係最緊要大家即係自己諗下，有獨立思考。即係如果大家都能夠養成呢個獨立思考呢個習慣啊， 係啊， 即係已經好唔同㗎啦。 所以就係嗰樣嘢咯。即係如果獨立思考，你就會真係。即究竟，即你頭先個小巴個例子就係、是，即話，喂，真係原來咁樣犯法可能會影響咩嘅喎？咁樣，又或者即譬如嗰啲警察咁樣去對付嗰啲即市民或者係呢個小巴司機，即你有獨立思考，你去諗下，喂，真係唔妥喎、啊，有乜理由即嚇、人哋喺側邊影相或者拍片你都唔俾咧？你即係憑咩去濫權咧？又或者甚至乎即喂，嗰、那個即係佢究竟有冇襲警？跟住你即係用一種即係唔係，即係佢有冇撞到你？跟住你又走去打人，即係你有冇咩權限去做呢啲嘢？即係你去諗下呢啲問題。如果多啲咁嘅人去諗呢啲問題咧，其實香港就已經即係有希望啲啦。而家就我都真係覺得好很灰。 咁啊 ，break 一 break 先啦。 break 先啦。 黑警示弱，胡亂拉人。檢控作不實證供，然後撤控。Andy 還鼓勵說： 你哋唔好做錯，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唔係，即係當然嗰啲都係啦。Oh, okay. 我哋上一次上一個鐘所講嗰啲都係啦。咁但係咧，仲有一個咧更加大嘅機構咧，都係咁樣嘅，就係亞視啦。 哦， 點解亞視硬係死極都死唔去嘅咧？以為除咗牌㗎啦，咁啊而家就叫做苟延殘喘。 福利有加咧，已經傳咗俾無線㗎啦。 係啦，即係苟延殘喘，去到即係出年四月就已經就釘牌㗎啦。咁樣而家都仲係出唔曬糧嘅，仲有兩成嘅員工咧，八月嘅糧都未出。 好似呢幾月冇匯報，又冇出糧。 是的，已經太悶了，這新聞已經不出糧就當然 了，出給你呢就有豆在這裡， 是的，原來還有兩成的員工八月的糧都未出的， 哇， 真是好厲 害，覺得現在整個社會呢都是總之你夠膽做就可以了，你不怕厚面皮的，什麼都可以做。 而期間呢，這段時間呢，其實我沒有看過亞視，究竟這段苟延殘喘的時間有什麼節目播緊呢？我真的不知道。但你知唔知咧？其實而家有咩 娛樂無窮嗰啲，唔知仲有冇咧？ 冇啦，好耐啦，係嘛？冇人知啊，根本係即係大家都有一個問號。 朱慧珊唔知咩嗰啲咧？ 哇！朱慧珊嗰啲冇啦嘛。 亞視焦點咧？ 我唔知喎、 啊。我唔知點解有個老友咧， 跑馬都冇得播啦而家。 我個老友樂此不疲咧， 彩都唔播啦， 都係亞視嘅演員嚟嘅。係。咁佢成日都我見到佢唔係好受影響咁嘅喎。係。即係 Facebook 度啊，正常生活嘅喎。 係。咁但係係啦。即係咁冇嘅 ，Facebook 都發都係通常報喜不報憂啦，又或者唔會將嗰啲好凄慘嘅， 凄涼 嘅，係啦， 即 係 同埋最慘係冇，最慘係冇批判性 嘅， 係，即係覺得呢即係做人冇樂趣啊嘛。 咁但係啦，即係而家咧，今日就有個即係嚇好消息啦。啊！對於嗰啲亞視嘅員工嚟講，葉家寶亦都真係哇幾開心咁走出嚟講就啊，終於賣得出啦！呢、這個亞視終於 呢、這個糧終於係有奶啦。 係啦，呢、這、一個亞視終於係咧，即係嚇揾到金主啦。係 哦， 係啦，唔使死啦！誒、嗰兩成嘅員工咧，八月未出糧咧，有糧出啦。係 啦， 真係好開心啊！講到即係咧，哇，充滿欣喜咁樣就話咧，有呢、這、一個即係中國文化藝娛樂控股咁嘅類似啦嚇嘅一間公司啦。咁其實咧，佢嘅即係母公司咧就叫做中金集團啊 ，Sino Group 咁樣啦。咁咧就收購呢個亞視嘅四成一嘅股權，咁就話咧原來咧完成咗交易添㗎啦。咁啊，而家等緊呢個通訊局批咁解嘅啫嚇。咁所以咧就而家入咗股啦，有金主啦，會投資咧100亿入去喎。有100亿嚇，咁啊有糧出啦嚇。咁亦都咧會咧重新去申請咧呢個免費電視牌嘅，係啦。 即係如果咁都俾佢申請到嘅話咧。 哇！老實講， 真係世界變啊！ 唔係世界變，我話肯定得，肯定得添，仲要咁多錢，因為佢話咧會喺未來嘅5年至6年咧，就會係投放咧50亿。 係 啊，去搞呢一個6个頻道嘅電視台， 喺個篤手指嘅啫喎。 係， 即係如果有咁多億嘅話，咁個電視台就唔使咁多億嚟運作噶嘛。其實 咁就話係啦，仲話會係呢個繼續呢個本地嘅製作，係啦，咁同埋咧做一啲咧係 有個普通話睇，有普通話台喎，但 係有個 CCTV 一嘅台嘅，跟住仲有2个係唔知深圳定乜 Cal 咁樣啦，佢有8个台嘅，即係佢有個 list 嗰度咧，第6、7、8台咧，六台就係 CCTV 一，七就係嗰啲唔知深圳乜春咁樣，八就係唔知乜嘢啦，都係一啲即係紅色的味道甚濃， 即是大陸的朋友看的台的， 沒錯啦。 但他這樣說又適合香港人看，因為香港現在一天85个已經儲了很多個， 那又是喔，就是很渴求有這些的，即大陸的 超有懷等這麼多年都等不到， 是 都要上回去了， 是啦，現在是啦，連阿媽都被人什麼了， 阿嫲， 阿嫲，是啦，阿嫲都被人告了， 不是咯， 是啦，真的慘了，即是那即係阿嫻姐唔知去邊啦，而家 嫻姐梗係潛水啦，喺陝西可能， 正 正陝西， 係啦，當日啊咁高調出嚟開記者會啊， 開記招都錢㗎， 係 高調，雖然你大把啊， 係啦，而家就唔見咗啦， 係咯，閃咗， 唉，真係。咁係啦，咁佢就會搞呢一個咁樣嘅電視台啦。咁呢個擺明係呢、這個即係中金集團咧，佢有個網頁嘅，個網頁全部都係簡體字啦。咁佢都係經營開啲石油嘅生意，或者內地嘅一啲啊大陸嘅房地產嘅生意。 Dream Bear 有得爆料呢啲，佢 competitor 嚟喎。 係喎，都係石油啲 friend 咯。或者可能 Dream Bear 有份咧。 哦，係喎。 你點知啫？ 係喎， 真係呢啲嘢。 咦 ，Dream Bear 有份就大鑊啦，可能開唔到台。 我嘅即刻辭職啦！ 你真係有賴啲記者撩下撩下先得。 係啦， 喂，同埋我就記者又撩到咧，話咧即係佢喺個網頁嗰度有個地址咧，即係個申請人啊，即係牌照申請人啊，話住喺山東、青島咁樣。 咁咧，另外有個 branch 咧，就喺唔知深圳定唔係北京嘅。 係。 咁記者真係揾係揾唔到嘢。 揾 唔到㗎，係啊。哇！神秘又美麗啊，真係。 好神秘㗎，係啦、啊。 通常咧，嗱呢啲情況咧，就係啲老千嘅集團咧、即係我唔係話佢係啊，即係我見過嘅老千集團咧，都係有同個一個特徵咧。就是個申請人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連自己住在哪裡全部地址假的。因為曾經遇到一個老千呢，又透過傳媒呢，就我提供一些資料給他，因為他不是我提供，我叫他你去公司的網頁看看，他有不同的 branch 的、你不要找他，看看那些人就回答到你的問題咯。哇，誰知其中一個 branch 呢，就是 在台灣的，他現場去台灣打給我，喂，不見有嘢，我地址可唔可以同我 confirm 一下？因為嗰陣時互聯網即係冇咁手機上唔到網，咁我幫佢 confirm 啦。係喎，個地址啱喎，我淨係見到蜘蛛網同埋一堆信喺地下咋咁樣。 以為咁似嗰啲咧中票嗰啲嘅。 係啊，係啦，其實一樣。即係總之老千啊咁，點知去到京都有個電視台話佢有 partner 嚟嘅喎，咩冇京都電視台嘅喎。 哇！所有嘢都係假到咧。 哇！個地址咧喺原來個地址咧就喺一個電視台裡面一張寫字台，就是他的地址，即另外一個 branch 咧。咁嗰台咧，原來咧係又係收信啊，擺低封信啊，即係因為外國的電視台咧，即日本咧係先進啲嘅，即好多外判，唔係外判添啊，就係買片翻嚟。咁為咗交收方便咧，佢有一個地方咧，好似新聞處咁咧，就每間外判即嗰啲 supplier 咧都有一張台，就俾你用嚟交收啲信件啊咁樣嘅。咁就係咁樣，就係話自己翻到香港就話自己咧係同呢個電視台 partner 咁樣，幾勁。 喂，咁咧如果係咁計咧，咁其實亞視係咪應該唔好開心到咁早咧？ 直頭係啦。 即係呢啲騙案咧，網上騙案、電話騙案咁猖獗嘅時候，會唔會成個都係一個天仙局？ 又會唔會 根本就冇錢嘅？其實 又會唔會個主席咧係俾人綁架咗去非洲做案咧？所以個地址找不到他， 是放了去非洲，跟住咧就 打翻電話翻嚟，話自己有幾廿億，百幾億， 係啊， 都唔奇喎，要體諒下佢喎，真係，可能俾幾百億其實出紙咗頭， 即係黃晶原來俾人拉咗， 俾人拉咗，或者喺海外 捉咗，係啦， 做主席咯， 跟住就被逼就簽一張文件，就話委任咗呢一條友咧做，因為咧呢個人咧即係呢一個中國文化娛樂控股嘅。那個人啊，頭先講嗰個主席咧，就係話原來咧就已經入咗亞視嘅董事局㗎啦，喺呢啲即係近排咁樣，咁有啲 minutes 啊咁樣啦，咁可能咧就係你講嗰個啦，就係嗰張 minutes 真係假嘅，即係被逼啊阿黃晶或者點樣，原來係被逼喺呢個非洲嗰陣簽呢張 minutes， 因為而家 冇呢條友存在，亦都冇呢間公司嘅存在。咁所以咧，啊你個朋友或者葉家寶咧，就唔好開心住， 小心啊真係， 係啦，真係隨時可能啊興奮莫名，以為有糧出，跟住再入去銀行 check 一 check， 冇嘅喂。 仲有啊，我上個月啊，仲有人揾我咧，即係我呢咁嘅年紀咧，仲有人揾我去打工啊。 係。 就話亞視開翻台喎，有興趣做一個呢、這個宣傳部，唔係宣傳片啊，即係宣傳部嘅。嘅製作 主管 係啦，嗰邊有冇興趣做先？我有㗎，亞視喎。 係啊， 我梁出先算啦，梁出我實做咁樣應承咗，即係口頭咁樣。咁跟住咧，嗰個係我舊同事嚟嘅。咁咧，我即係祝佢好運啦，即係佢已經入咗去㗎啦。所以我兩個月前我都知道亞視會有人入股㗎啦。坐定粒六兼夾狂請人，連我哋啲幾多年同事啊，即係講嘅九幾年的同事都要找我回去，即係咁耐啊！即係佢要請好多人嘅，將會係啊，因為唔緊咁多台嘅要請很多人。 咁你口頭應承咗，即係隨時都會可能會即係揾你嚇，即係上船嘅 咯 噃。 誒，睇下點啦。嗱，到時我咧就好似有區議員啊、選區員咁樣放蛇入到去現場直播咁樣，都有知嘅，最緊要有糧出。 喂，有糧出係可能係講緊你即係上咗任嘅一個月。上咗班一個月之後先知噶嘛，咁你真係嚇咁變咗隨時，即係究竟好難決定噶喎，咁你即係想 唔係，梗係做咗先啦，上咗先，係啊， 即係用咗嗰一個月嘅時間去搏一搏， 係啊，出人生充滿姿彩噶嘛，借呢啲機會 係好啦。但係另一個問題就係，究竟係咪紅色資本咧？嗱，而家間公司擺到明係紅色啦，即係嗰個網站啊，直情紅到爆嘅， 係冇錯。 咁但係葉家寶咧就即係喺個記者會度咧就講話呢個係用一個基金嘅營運方式，咁所以咧 完全冇 紅色資本。 喂，嗱呢啲冇 天才，亦都係獨立嘅，佢哋嘅新聞部咧。依然會繼續呢個中立，曬新聞就中立啊！咁於是咧就唔會影響呢個資本嗰個編採嘅自主嘅嗰類啦 嚇。唔怪唔知點解咧，食開紅米嗰啲人咧，即係食緊嗰碗係紅米嚟嘅喎。 佢都好似覺得身有屎咁嘅，即係唔敢認嘅。嗱，認共產黨已經唔認啦，呢個唔知點解啦。香港嘅政壇嘅朋友，咁咧就另外有啲咧，即係明明揾緊大陸錢嘅，又死都唔認自己係大陸嘅資本喎。即係咪真係好醜嘅咧？我就係想試下。 咦係喎，哇！嗱，如果你真係， 即係如果你超過40,000月薪咧，我一定做。 喂，如果咁樣上船咧，真係我都鼓勵你入去。 係啦，即係現場直播啊嘛， 資料係。 仲將盧漢引入佢，同阿詹培忠一齊練過。 喂，好喎、啊，喂，但係到時仲有冇幸即係請你上嚟啊做節目？即係 有，可能佢簽嘅 contract 唔可以做。我哋呢啲都唔係傳媒，都唔係 competitor， 我哋係網頁啫嘛。 係 即係乜都唔係。 我哋網頁都冇啊。 不足為患。 係啊，我哋唔係嘢。 個網頁點啊 ，Lens？好似真係好耐， 係啊，我哋網頁都未有 嘅，所以係咯，即係我冇，應該就係冇咩嘅， 冇衝突 嘅，係啊，嗰陣時係宇文嗰間公司唔應該咁緊張，即係本來係我哋同事嚟，咁呢度嘅，咁後來有份新工又係唔做得 ，OK， 咁所以咧，我唔知有冇啲咁嘅規矩。 喂，咁啊，真係祝你即係嚇盡快上船嚇，去探路 啊， 咁啊，睇下究竟係 即係有好多人咧，有好多人咧，嗱，聽講啊，佢自己咧選港姐嘅時候咧。都係， 即係話朋友幫我介紹，幫我報名嘅啫。 總之咧，我從來都未見過一個人類咧，話選美咧，真係自己好恨做港姐啊！ 係 選，即係次都又係俾人逼。 啊，唔係喎，而家呢個新嘅港姐，佢真係佢唔係話俾人逼嘅，佢真係自己好想。 哦，係，唔怪得 手添啦，佢就 唔怪得知俾啲人排斥啦，佢踢爆曬咁搞，即係個個都話同朋友嚟報名 嘅， 邊有人咁唔要面嘅啫？所以咪頂定係做唔到遊兒小姐咯，真係呢啲。自己攞嚟嘅。 Raindrops on roses and whiskers on kittens, bright copper kettles and warm woolen mittens, brown paper packages tied up with strings. These are a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 Cream-colored ponies.Crisp apple strudels, doorbells and sleigh bells and schnitzel with noodles. Wild geese that fly with the moon on their wings. These are a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 Girls in white dresses with blue satin sashes. Snowflakes that stay on my nose and eyelashes. Silver white winters that melt into springs.These are a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 When the dog bites, when the bee stings, when I'm feeling sad, I simply remember my favorite things, and then I don't feel so bad. Brown paper packages tied up with strings. These are a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 When the dog bites, when the bee stings, when I'm feeling sad, I simply remember my favorite things, and then I don't feel so bad. Raindrops on roses and whiskers on kittens, bright copper kettles and warm woolen mittens, brown paper packages tied up with strings. These are a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 When the dog bites, when the bee stings, when I'm feeling sad, I simply remember my favorite things, and then I don't feel so bad. My favorite thing 正啊！ 喂，正啊！呢、這個喂呢、這個版本好正、啊， 即係 哇個 swing 到咧 ，Big Band 嘅版本、啊、 ，Big Band 同埋加上好 jazz 嘅啲 chord 咧，即係嗱原本咧呢只咧，我諗大家都聽過啦。係 啦， 原本呢只咧 My favorite thing 咧就係呢個 Sound of Music 裏面一隻。係啦，咁啲僆仔咧，哇行雷閃電好驚，咁啊姐姐講故事，即係本來好鬼老土啊，即係其實我自細都覺得呢套嘢好老土嘅，咁但係咧喂呢、這個版本真係好聽。 好聽啊！ 咁咧唱嗰個人，我諗大家都有啲記憶嘅。佢咧就係叫 Kelly Clarkson。 哦，OK。 嗱，最早嗰啲咁嘅talent show 嘅歌星，能夠真係上到台 ，American Idol 係啦，真係出到唱片咧，就係佢呢一代嘅 祖師爺。 咁而家嗰啲咁嘅咩我是歌手啊咁嗰啲咧，嗰啲咁嘅老番咧，真係唔想睇嘅。你睇下，你諗起我一聽到呢啲咁嘅歌比賽 show 咧，諗起周華健嗰個假樣咧。他從步步咩步步茶至到而家都係嗰個表情，即係好感恩啦，即係好誇張，好 over 曬嘅，即係哇好正啊！即係啲眼即係眼紋擠曬出嚟啊，酒粒啊，面皮全部啊揦埋曬，但係話俾人聽好正，即係好難頂咯，即係呢個成為咗指標啊！啲觀眾又係嗰啲 KTV 全部都哇咁感性嘅，點解中國人而家？即係諗起佢毒死你全家又係嗰啲人，佢喺街呃你俾張假錢又係嗰啲人， 係咯地溝油嗰啲人， 又係嗰啲人。喂大佬你都睇得過癮嘅真係，即係有個另外有台有個朋友係咁叫，喂好睇好睇啊！喂大佬你以前中意英倫嘢嗰位朋友咧，即係隔日仲有傑斯咧，我都真係秒對爆啊當時啊，即係佢話哇好正好正嗰個節目，你快睇啊！喂大佬你唔好話自己。中意你唔好話自己唱過 Victim 喎，大佬，即係 Boy George 嗰啲歌喎，好型喎！你舊時僆仔嗰陣，唉，真係冇眼睇啊！ 喂，但係點解會有呢個版本嘅咧？即係 Kelly Clarkson 呢個版本咧，原因我真係唔識啦。你估我真係好中意聽歌劇嘅咩？咁我早排咧就未有個機場嘅 job 嘅。咁咪就請咗好多唔同嘅人嚟表演嘅。咁第二波咧就係請咗一班演藝嘅同學咧，咁咧就演出呢個《Sound of Music》。咁咧有細路仔，但係細路仔咧，其中有啲係大人扮嘅。其實靚女嚟嘅嗰啲都。咁咧咁唱嗰位歌手咧就係鬼妹嚟嘅。喂，唱得好好啊！即係我開頭以為咧假唱嘅。即係開頭嗰幾場咧， 甚至要發現佢係假嘅鬼妹係咪？ 係喎，佢笠咗個假髮，鬼咁假喎。咁咧就原因咧就係因為六場啊，咁要 total 36場都係唱嗰，咁佢唔會選擇場場都唱真唱。咁於是乎咧，第一個印象，假唱嘅。點知原來去到4點鐘嗰場咧真嘅，即係由2點鐘唱到夜晚6點咁樣。咁咧佢唱得幾好喎，原來真唱到。咁我下次有機會唱，俾個真唱嘅 version 啦。咁但係呢個版本咧就好同嗰個原本嗰個套戲嗰個版本就好唔同。係 啊。 咁啊嗱，就算嗰個演藝嗰班朋友嗰個版本都重新編過嘅，都已經冇咁老土噶啦。咁我就因為日日聽咧，咦呢首歌好聽喎。咁啊入咗腦， 改變咗， 改觀曬啊！咁跟住咧，試下網上面睇下有咩人唱過先咁樣。咁我揾翻原裝啦，又係老土得滯。喂，點解呢個版本咁型嘅咧？原來就係 Kelly Clarkson 唱呢個版本，非常好聽，同埋好鬼 swing 嘅。係 啊。 咁啊，其實我覺得嗰扎歌手咧，即係啲實力唔使講啦。係。即係同埋你真係能夠即係。好多時香港成日咧，今時今日成日有啲老嘢咧，咪話哇人才凋零啊，邊度話以前咁啊關正傑啊，哇大佬關正傑你好叻咩？佢形象好啫嘛，大佬，即係以前啲人係唔識聽歌嘅，覺得真係，即係出名啦，有代表性啦，同埋電視台俾位佢上咧，嗰啲人就必定勁噶啦。即係你睇胡峯做到今日仲開演唱會而家，即係嗰啲即係唔知點解香港咧硬係出一啲庸才，就令到咧各位。即係唔係全部啊！即係嗰啲庸才一定係你見到最多嘅，我覺得。即係嚟嗰啲啊 Bob 啊，即係嗰啲咧，見到唔開胃咧，大佬乜廣告都有佢嘅。即係我冇偏見，我唔識呢個人嘅。即係我覺得，喂，佢真係冇乜特長之處咧。即係阿歐陽震華咁呢啲咧，唔知點解明明有啲好型㗎，但係嗰啲一係走去做電影，一係就唔被捧，咁啊就死咗㗎啦。一係你係扮傻仔，即係明明有啲冷醒嘅，走去扮傻仔咁樣又 OK 嘅喎。即係嗱呢一 part 你去廁所先啦。 係啦，見我完全冇反應。係 啊，所以你唔使反應嘅，即係嗱我講嘅絕對唔係代表。羅漢推歌嘅，因為周慧妍咧就完全咧就係 啊，我唔認同， 就唔認同嘅。咁咧完全咧呢個係我自己 solo 啦。嗱，周慧妍去咗屙尿啦，已經，但係仲未除麥。 係啦，隨住屙啊，即係會聽到啲水聲啊，唔好介意啊。 喂，咁咧即係你冇辦法嘅喎。喂，你即係識少少聽歌嘅人就覺得。喂，真係而家全部用才，邊度夠以前好聽啊？咁又真嘅喎。 喂，嗱，咁我就要 你屙緊尿講乜鬼啊？ 屙緊尿都講得嘢嘅，只要嗰日未除麥，我都可以講嘢嘅，係啦。咁於是咧，係啦，我要角色扮演，即係佢反駁你啦。 好， 唉，咁你自己你葡萄人哋啫， 冇錯，或者你唱啦咁叻， 係啊，你唱啦，你啊試下喺咁多廣告出現啦，又唔見你。 好啊，咁啊， 你咁唔用菜。 喂，咁你食飯嘅時候，我係用菜啊，我唔可以批評嘅咩？用菜都係批評嘅喂，你 我覺得你都係用菜，咁但係 我都係，梗係啦，唔敢認。 咁但係嗱，嗰啲用菜，你話嗰啲嘅用菜就可以咁樣上到位，但係點解你又係用菜，你又上到位咧？ 原因就係我冇收佢錢啊嘛。嗱，我如果佢唔收錢咧，即係嗱，背後有廣告商啦，個電視台某程度哇咁 Q 多廣告，你要揾呢啲嚟虐待啲觀眾，嗰啲最難得就係咧嗰啲廣告商肯俾錢啊嘛。即係嗱，呢個咪就係共業咯，即係大家整定嘅喎，你咁都容忍到嘅，你咪有聽呢啲歌咯，你咪有睇欣兒咯，睇到而家。喂，如果唔係 欣兒好嘅，老實 如果唔係佢媽媽，你老實講，你 casting 你揀阿 K 定揀佢啊？老實實當日 我揀欣兒 啊，好嘢啊！真係如果我係阿 K， 我真係好失望，揀欣兒都唔揀我。嗱，揀欣兒可能你就要行第二條路嘅咯喎。 第二條咩路啊？ 原因就係阿 K 都肯同你唱嗰啲社運歌，即係比較接近社會。第一年可能唔制喎，因為佢我老母唔俾我唱啊，我老母開心果嚟，我點可以唱啲唔開心嘅嘢啊？咁嗱，咁於是乎咧，你就要轉，可能要你出嚟唱咯。 咁可能又有另一番嘅命運咧。 係，咁絕對係。咁啊，食屎又係命運，食飯又係命運，老豆也是人，契弟也是人，係咪先？所以咧，即係呢個其實某程度可以自己揀嘅，即係講咁多咁損害自己形象嘅嘢，有咩原因啫？就希望自己為自己選擇嘅嘢 負責， 負責，但就唔好怨啦。即係你又要怨香港人才凋零，咁你咪你自己選嘅啫嘛？你仲支持呢啲電視台，仲要講嗰啲劇口口聲聲又話唔睇無線，一有啲咩事啊，哇係咁洗版，你啲咩人嚟啊，大佬？我講 Facebook 嘅朋友嚟噶，係咪先？你唔係你咩人嚟嘅啫？你把口又話講，又唔睇無線好耐，喂！你嘅身體又咁鬼誠實， 係 冇辦法嘅喎，即係整定你嘅喎，真係係咯， 我真係。 柯怡名， 咁啊欣怡乜嘢？ 哦，欣怡喂，就係咪就係咯？即係如果佢唔係因為細集咧，我細集呢個問題咧，真係徹底咁樣毀滅娛樂圈嘅，真係。即係細集有啲， 但係唔係啦。 謝霆鋒咪 OK 咯，我覺得。 唔係，我覺得欣怡點解 OK 咧？佢真係我即係我唔識佢啦，亦都冇真係，但係我聽佢唱歌其實 OK 嘅，我覺得。 冇話佢唔 OK 啊，唱歌。喂，但係你唔係淨係聽心機㗎，你要睇佢跳嗰啲舞啊，大佬，你好爽啊！睇完之後， 佢冇乜點跳舞㗎係嘛？ 哇！佢早排阿盧寵茂嗰幅圖啊，嗰個咪嘅距離嘅咯，個動作著到漁網絲襪反轉嚟，即係瑪麗蓮夢露咁樣，大佬你影響市容啊，大佬真係。 唔係啊，幾好啊 ？OK， 咁啊見仁見智啦呢啲。係 咯，你歧視？ 我唔係歧視， 歧視肥人。 我只不過覺得佢美感不足啫。 我都係美感啊。 OK 咯，咁。唔緊要嘅，即係嗱呢個香港就勝在咧，即 係 ICC。 唔係，即係嗱，你又可以睇你嘅睇法，我可以睇我嘅睇法。但係問題就係而家你如果再唔捍衞我哋眼前嘅嘢，你冇埋㗎啦，好快就即係我可能俾人打撲街。原因就係、是、喂，當日即係當時佢當時得令嘅，你即係唔中意佢講一句都唔得嘅時候，香港就已經變咗唔係香港啦。但係而家都係咁嘅傾向喎。即係而家你喺譬如社會上面有啲嘢講出嚟都會俾人抨擊啦，例如， 當然 啦，例如葉寶林，你咪一個好例子咯， 係啦，話係咪攞落街放放狗，跟住就俾人話係呢個散水散水狗、散水餅、 散水餅。喂，但我其實我揀呢首歌咧，我並唔係想即係講啲傷害自己嘅言論嘅。我有感而發咧，就係、是、哇！琴晚我睇電視睇兩三點啊，即係睇呢個 我都有睇啊， 睇呢個 keynote 啫，呢個 WBC， 但係即係上網見到喂啲人 又開始洗版啦， 係啦，原來係有件嘅事咁啊睇。 其實我等咗好耐嘅，因為咧我原本想買新電腦嘅， 係 妖，但係睇完之後 電腦嘅 完全零提電腦。咁點算？ 唔係佢電腦而家都唔係蘋果。 唔係佢梅花間竹嘅，所以咪改名咯。而家唔係叫 Apple Computer 噶，叫 Apple Inc 噶嘛。咁佢冇呃你喎。 佢純粹係一個即係電信嘅公司嚟。 佢唔係一個 Inc 啊，任你係乜都得啊，即係一個企業咁樣咯。喂，咁咧即係我見到有哇，其實我都幾佩服佢嘅。即係雖然啲人話佢。我見到一幅漫畫咧，就講阿 Steve Jobs 咧個墳墓爬翻上嚟。佢點解咁講咧？亦都有個道理嘅。因為嗱，我記得曾幾何時咧，佢喺度恥笑緊人哋啲牌子咧，仲用支 stylus， 用支筆嚟畫畫下嘅。但係咧，我觀察到現場咧，當阿 Tim Cook announce 一個係咪 Tim Cook announce 㗎？ 好似另外肥佬， 另外一個 阿 Phil 下邊一個阿 Phil， 咁咧就話哇，我哋出咗 pencil 咁樣，跟住下面啲人喺度笑，即係我真係投入得滯啊！我都係笑緊啊！即係咁搞咗， 我見到嗰塊12.9寸嘅大 iPad 我都笑咗，哇咁得意咧，出越大， 咪就係咯，即係諗住喂，你都係向死亡又行進一步㗎啦啊！點知你睇落佢又唔係，唔一定係嘅，即係嗱，某程度。即係個時代變遷啦，即係當你嘅對手有翻咁上一弱嘅時候咧，你就喺實用嗰邊諗咧。即係嗱，我唯有同佢解話啦，因為我都好痛苦啊，見到佢咁樣。 咁作為一個果粉，都要 我唔係果粉，我絕對唔係果粉啊。Okay. 因為我用佢嘅產品原因就係我真係冇第二樣嘢取代到啊，老老實實。即係你點會用一個 Photoshop 同一個 PC 版同 Mac 版？我唔刪機，開住嗰幅圖喺度兩個禮拜都仲喺度唔輕機嘅。佢真係得噶嘛？然後發覺哦，原來好多版我淨係忽略咗個版。嗰排成日出去做嘢，佢仲喺度，仲翻嚟繼續改圖咁樣都得嘅。即係你 PC 真係冇可能做到噶嘛？ 會輕機㗎係嘛？ 會輕機，因為佢接納好多唔同嘅 plugin 啊。即係其實 Flash 咧，即係我 block 埋 Flash 咧，個機更加穩定。因為不停咁搶你資源，搶你終於乾咗，咁你咪咩都唔喐得咯。即係好多情況係類似呢個情況嘅。即係我唔係專家，我純粹。所以是用 用家的角度 graphic 界面的、okay. 我真的因為我 day one 我就沒錢買 Mac 的時候我用其他品牌的那發覺都好過現在的 Microsoft 的那我不敢說因為很多年即係都一路都冇用過， 唔係 直頭係冇用過。有時打工嗰陣時候焗用咧，我亦都試過咧，因為佢要淨係只可以用 Windows 嘅嘢做剪接，咁我都唔做嗰份工都試過嘅。 咁準， 因為佢之前講明係用 Mac 噶嘛，好早之前，但係後來因為計條數計唔掂啊，用 PC 我唔會唔做嘅啫喎。啊，你咩人嚟㗎？咁俾人喺街度省咗三個字啊！因為預曬啲嘢，我話呢個世界冇話冇咗我唔得嘅咁樣，即係唯有講翻啲大佬嘢啦。咁因為琴日講緊嗰幾個產品咧，嗱佢都係電話啊、pad 啊嗰啲。喂，但係佢中間就有啲驚喜嘅，即係例如個電話咧，佢吹完唔漲可以減壓咯。 哦，呢、這個講緊新嘅 iPhone 6S 啊， 冇錯， 係啦， 冇錯。喂，同埋我咧，即係有啲病上身咧。喂，佢發明嗰、那個。那個新的 sensor 未必是發明，可能買翻個新的 sensor 咧，即係相機個 sensor 咧，即係好多人覺得是小菜一碟啊。但係對影相發燒友嚟講咧，就是一個突破嚟喎。 你講 係 邊一個啊？即係嗱， 佢個 sensor 嘅 design 咧，就係佢話咧個三原色裡面咧、哦，一粒同即係每粒 pixel 之間咧，嗱以前咧，我都係聽完佢講佢嘅 presentation 真係一流。就算你唔講啲產品，我即刻明曬。 Cross talk 我明白咩？係 啦，即刻明啊！喂，以前咧好多人爭拗緊M43系列，即係相機嗰塊 sensor 有幾大，所以啲人成日好 proud of 自己係 pixel 多就為之好。 係啦，用未必係 size 啊，即係啲人一味死到用 full frame 啊。但我一路都已經唔信呢樣嘢，即係唔係唔信，即係覺得唔係最重要，係 full frame 一定靚啲。但係咧喺 noise 方面嘅控制咧，一定係 full frame 最靚嘅喎，因為 full frame 佢啲 pixel 同 pixel 之間咧。是有空間，所以 cross talk 不到，所以 noise 小啲。但係 M43 同埋 APS 嘅 sensor size 小啲咧，咁又焗住要領隔離啲嘢， 又多 pixel。 係啦， 嗰啲點住點之間咧就好密，咁嗰啲光咧就會射咗落一粒 pixel 嘅時候咧，原來咧會有一啲瀨咗落隔離。 嗱，其實三原色嚟講咧，三隻色撈埋嘅時候變翻白色嘅、或者黑色嘅，咁、於是乎你見到 noise 咧都係呢啲咁嘅色雜訊啦，所謂。喂，原來就係咁解，就所以咧細 sensor 咧就解決唔到呢樣嘢。喂，但係似乎今次蘋果呢個 sensor 咧，如果解決到 cross talk 嗰樣嘢咧，就即係話咧個 pixel 同 pixel 之間咧有層 有嘢隔開咗嘅， 就隔膜咗嗰啲嘢唔俾啲光走咗個隔離。 係啦，就變咗嗰粒嘅顏色就係紅色。 原 色 就原色 啦，藍色係藍色，係 啦， 綠色綠色。 咁而佢亦都咧 show 翻佢啲相片出嚟咧，哇！有隻牛嗰張咧，哇，靚到咧。 同埋嗰啲景深嗰啲咧，因為就咁用一個咁嘅手機電話影都可以影到咁。 佢仲標榜咧個天嗰啲嗱最。個天嗰啲咧，即係色好純啊，即係話淨係漸變。嗱，譬如白色至到灰色，佢裡面都有490多層咁樣，或者4000多層咁樣。嗰啲位好罩忌噶嘛，就好多 noise 嘅以前。咁但係佢話即係嗰幅相真係冇。我唔知佢有冇後制定，應該唔會夠膽嘅。因為佢就俾親啲相你去頂籠咧，就喺10000張揀到幾張最靚最嚟做 presentation。即係嗱，呢啲地方喺我即係做。做我個行業嚟講學唔少嘢嘅，即係你點樣 present 啲嘢，唔係話你冇料到，但係只不過你 present 嘅方法係另一種手法咁樣，就會勁啲咯。喂，咁你變咗你即係你有咁嘅 改進的時候咧，即係我覺得那種精神是冇變的，即係如果你硬係咬住之前過身嗰位 Steve Jobs， 佢就話唔即係佢恥笑人哋嗰只， 恥笑人哋啊邊個需要一支 stylist 啊咁樣。 係啦，冇錯啦。咁而家又自己做翻，即係我覺得呢個都係少咗一碟，只不過咧佢嗰支 pencil 都同你嗰啲 stylist 係好唔同啊，真係。係 啊，喂，聽首歌翻嚟再講啊，喂。即係佢本來喺度電影嘅配樂啊，咁但係佢其實係一個97年嘅作品。咁呢個人咧就叫 Elvis Queen 係啦，咁就係一個英國人嚟嘅，英國嘅 DJ 啦，兼一個即係電子嘅音樂家啦。咁佢即係一套電影叫 Pie 嘅電影嘅，我第一次接觸呢首歌咧就好多年前啦。就係呢套電影嘅一個電影配樂。咁嗰陣時覺得哇咁得意啊，驚為天人。係。咁嗰種驚為天人啊，或者嗰種即係創意咧，我覺得都喺。某程度上咧，即係嗱，依首歌啊，那個名就叫做 Bucephalus Bouncing Ball， 咁都好明顯啦。頭先大家都聽到嘅一啲部分就係即係好似而家都仲喺度彈緊。 乒乓波 係啦，或者嗰啲人咧話即係鬧鬼嗰啲咧，話成日樓上跌波子啊嗰啲咁樣嗰啲咧，就係呢類咁樣嘅嘢嚟嘅。 咁我係覺得嗰種創意同埋即係嗰種即係點樣玩電視音樂啊，或者係點樣喂，原來你可以將啲聲係咁樣去玩嘅時候咧，我係覺得好勁。係。咁我覺得有時即係 Apple 嗰啲創意咧，跟住嗱，譬如琴晚咁樣，我都有睇啦。咁一陣再講翻啲嗰支 Apple Pencil 啊，但係即係我覺得有啲嘢咧，即係雖然你話係即係有啲人會真係會鬧嘅，就話唉，以往咧即係蘋果做啲嘢出嚟咧，都係即係領導潮流，人哋跟嘅。而家咧就係佢其實 fulfill 大眾嘅期望咁樣。咁啊，程度上都係嘅，但係我都係佢有啲細眉細眼嘢咧，其實真係都即係佢都真係改變咗人嘅一啲生活啊，或者係一啲工作嘅流程。 係， 即係譬如琴晚一個 demo 咧，佢就將呢、這個好得意嘅，佢而家同 Adobe friend 翻啊嘛。 嗯。 咁於是咧，佢有一個係Photoshop 加另外一個 design software 同埋一個叫 Adobe 嘅 Sketch。係。咁就一個設計咁啊 ，demo 三個一齊用。係。喺嗰個 iPad Pro 嗰度。咁就即係可以 split screen 嘅，即係兩邊 screen 咁樣就可以兩個 application 即係 multitasking 咁樣，咁咧就可以好快咁樣就砌到一個版面出嚟啦咁樣。咁其中有一嘢係佢將嗰個 model 即係用 Photoshop， 佢、可以將個 model 嘅笑容都改嘅， 即係將個嘴角咁捽 捽 就搞掂， 捽一捽就唔本來又唔笑就變到微微向上咁樣，我覺得好勁。即係我覺得呢啲咪就係即係嗰種創意咯，咁同埋有一個創意都幾無聊，但係我都幾得意啦，就係佢嗰個喺個 iPhone 度嗰個嘅叫做 Live Photo， 係啦，就係影嗰張相出嚟咧，你撳實佢咧，即係睇相嘅時候撳實佢咧，嗰張相會喐嘅喎，原來好似啲 GIF 咁樣嘅喎，佢個原理就係咧將嗰個影相嗰個 moment 嘅前後都各 capture 咗一紮相，係啦，咁變咗一撳落咧，佢就好似玩 play 翻次出嚟， 係啦。play 嗰啲即係啲相就變咗一個動畫咁樣，一個 GIF 咁樣嘅動畫咁樣。咁我覺得即係幾無聊嘅，其實但係都算係一啲創意啊。 我覺得佢反而唔 announce 咧，你自己發現就爽好多。 係， 因為其實以往好多咧，佢都好低調咁樣咧，就好多嘢令到個 user 好驚喜。 係，但係我不另外一嚿咧，即係我覺得都幾即係又係。Apple TV 咯，我覺得嗰個 有冇買過啊？之前 我冇，從來冇。咁但係我睇佢琴晚啲 demo 咧，佢嗰、那個即係而家嗰個遙控咧，好多功能噶嘛，又可以即係即係 touch screen 咁樣啦，嗰、那個遙控自己。咁佢亦都有啲感應咧，變咗好似打 V 咁樣啦。如果你打 video game， 咁但係我覺得最勁係 Siri 咯。 係講埋喂咁喎。 係啦，唔係甚至乎係 search 嘢咧，即係喂，我想揾套係 George Clooney 嘅電影咁樣，佢就即刻喺 Apple TV 上網揾曬嗰啲 network 有啲咩電視節目出嚟，咁俾你去揀咁樣咧。咁所以我覺得。尤其是香港未來好似話出年又有 Netflix 啊，又有呢個紅色資本嘅呢個樂視啊，咁樣咧， 但硬係冇 HKTV， 硬係冇啦。咁啊，但係有 Netflix 都係幾好嘅，雖然我未睇過。 Netflix 佢投資好多錢喺香港拍咗，即係拍咗有香港元素嘅劇喎。 OK， 咁佢可能就係預備，就係因為咁樣打響頭炮。 咁同埋如果係講香港元素咧，譬如琴晚個 presentation 咧，即係你睇 iPhone 個廣告都有好多香港景。 其實次次都有嘅喎， 但係今次特別多喎。即係佢直情係 iPhone 嗰個廣告，有三個女仔喺度即係 selfie 嘅時候，背景係維港嚟嘅，最尾亦都係維港嘅夜景嚟嘅，即係定咗喺度咁樣。咁即係香港元素都好緊要嘅。咁但係咧，即係 其實呢個係市場嘅策略嚟嘅，因為好多大陸人都係去唔到大陸，就去到香港。 因為佢昨晚那個講 iPhone 的銷售啊，係喺呢個大陸的增長咧，係好勁嘅。即係 iPhone 嘅增長係講緊由70%嘅增長，而其他嗰啲嘅產品咧係負數嘅，即係啲人係唔用其他嗰啲走嚟用 iPhone， 而大陸係最嚴重，係咁樣。咁所以好明顯啦，即係點解會加入香港元素咧？可能亦都係即係繼續打呢個大陸市場啦。 係咯，因為嗰啲錢易賺。 係可能。 喂，但係佢上面咧又有其他啲品牌咧類似嘅產品都好巴閉嘅，譬如小米啊咁嗰啲咧，但係哇都即係個究竟係大陸個市場好大啊？因為實際即係小米嗰啲係唔係大陸人用咧？因為我見到香港都好多人用嘅喎。係咯。 咁唔知咧。咁但係我真係想講翻創意嗰樣嘢，即係我始終人哋即係嗰個創意產業真係好勁咯，即係佢真係諗到一啲嘢，雖然未必係一啲好真係。好像 iPhone 由零到冇，即係由冇開始，突然間有 iPhone 嗰種改變咁革命性，但係即係其實，喂，佢譬如 Apple TV 嗰啲，你對於好多人嚟講，嗰個睇電視嘅習慣都會改變，即係佢係能夠用一個產品，佢用到科技，佢諗到啲人會點樣用佢，甚係 因此而令到人改變 生活習慣。其實最早咧，即係啱啱有科技嘅時候，即係有呢啲家電嘅時候咧，都係用呢個方向，但越嚟越走歪咗， 就調翻轉咗。 係啊，即係變咗，即係咩都係賺錢為主，就是、欠缺咗嗰個領導嘅精神。 係， 即係我覺得Tim Cook 咧，佢賺錢，我覺得仲叻過 Steve Jobs 先。即係只不過咧，即係佢 即係佢係一個好好嘅 CEO。 係啦，冇錯， 就唔係一個好好嘅發明家。 咁但係問題就係咧，即係你間公司有咁嘅影響力咧，你先能夠再做得更加多嘢而影響到人啊。係，即係覺得又唔係話死亡嘅，即係走向死亡嘅。即係有啲人講法咧，就係話喺創意上佢真係不停咁行去死亡嗰個方向。即係俾人牽住就被走啦。其實啱出 iPhone 6嘅時候，我都幾唔開心嘅。 係因為佢有個大 mon 啊嘛。 係咯，但係佢個 cam 又鬼咁靚喎。 係。 即係我就其實因為買個 cam 咧，佢 stabilizer 即係揸機隻定啲咧，我先至買呢部 cam。如果佢冇呢個功能咧，咁我根本上唔會買咁大個 mon。即係呢樣嘢咧，就係佢硬係連連緊，即係環環緊扣，就令到你咧求生不得，求生不能。你點都要幫襯佢嘅。 喂，但係佢新嗰個咧，淨影4K video， 哇，真係勁到咧！ 但係其實 4K 又唔係玩先嘅 ，LG 早已經有 4K 嘅。係 咪 啊？但係問題就係咧， 影出嚟唔 靚。唔係啊，問題就係咧，你用 4K 或者用立體相機咧，其他韓國品牌已經有， okay. 但係唔能夠做得到咧。影完之後咧，我可以曬到俾人睇嘅，我可以發揮到我嘅功能。但係佢咧，連隨自己出埋 app。就可以俾你剪埋 帶 嘅 iMovie 或者photo 執相嗰啲嘢已經有齊曬噶咯喎，佢天生你咩 app 都唔使裝，已經有曬處理埋佢留低嗰攤嘢喎，即係覺得其他韓國品牌或者 Android 嗰邊咧就冇欠缺呢樣嘢啦，咁所以咧你直變咗個 gimmick 咯，真係，但係 gimmick 得嚟咧就實用性係非常之強嘅，好似我譬如我時有啲 freelance 咧。喺作用英才方面咧，我都好肯嘥時間 嘅。係啊，你都有貢獻嘅。 係啦，即係我都係教一啲，即係我耐唔耐接到啲 job 咧，就係、是、教 Ivy 啲同學啦，甚至乎有啲另外一啲同學咧，就是、教佢點樣用一部 iPad 拍完條片，用翻原裝一個 iMovie 剪完條片，再發布翻上 YouTube， 成個過程咧，即係我教到佢哋又咩都唔識，而係教識點樣訪問人嘅技巧啊，點樣 capture 你自己。你覺得你的睇法啊，或者即係甚至乎一啲小嘅技巧咧，我學咗咁多年呢方面嘅嘢咧，竟然能夠咧喺一個 OS 裡面可以 fulfill 得到曬所有嘅，即係以前學過嘅嘢擺翻曬落去而用到出嚟。iOS 唔係未必一定9嘅，即係之前iOS 有埋iPhoto 或者 iMovie 呢啲咁嘅 app 之後咧，佢就已經真係事實上做得到嘛，即係拍埋片、訪問埋、剪接埋、加音樂、加字，係啊。一條龍已經喺部 pad 嗰度搞掂曬，咁所以變咗咧，即係係能夠做得到嘅，而又令到人咧有呢個 reference， 自己能夠做一條片之後咧，咁佢哋喺街度見到黑警打人又好，或見到啲開心嘅嘢又好，佢都可以用翻自己嘅諗法，攞翻自己嘅感受啦，可以 express 出嚟。 咁啊嗱，你講翻嗰支即係同埋嗰支 Apple Pencil 咧，講翻嗰支嘢咧，即係我又覺得。又不是真係完全係即係用即係走翻轉頭用 stylus 咁樣嗰樣嘢，因為佢支筆本身我估係對好多即係 graphics 嘅朋友啦，或者即係設計嘅朋友其實好用嘅，因為佢即係你大力啲握落去嗰支嗰啲粗幼又唔同啦，打斜又可以 shading 啊，即係可以油顏色啊咁樣嗰啲嘢咧，我估係 for 呢一個即係設計朋友相當好，同埋咧我琴晚見到佢有個 demo 咧，就係 Microsoft 有人上咗去講嘛，好得意，真係好特別嘅。琴晚嗰個即係 Microsoft 嘅 executive 走上去，唔係咯，走上去介紹佢呢個 Microsoft 點樣去即係喺個 Word 嗰度可以用埋呢支 pencil 咁樣，我覺得做 mark up 相當好。 係 以往譬如話有啲即係 Word 嘅 document 咁樣嚟咗，跟住我哋要 mark up 就其實都幾難睇嘅，好多時查咗 OK 有個 straight through 咁，但係跟住咧就可能係紅色。咁如果你有幾廿個人咧去改嘅時候咧，哇！嗰篇嘢就難睇到爆。 尤其是而家咧，改嘢嘅人就多過做嘢嘅人㗎嘛。 咁但係咧，佢就係用嗰支 pencil 咧，就可以直情咁樣寫上去，跟住你就已經。 咁呢樣嘢 stylist 都得㗎喎。 係咪㗎？係， 即係呢樣嘢反而 show 唔到 pencil 係有咩？ 有幾勁？ 係啦，冇錯。 但以往就可能你用手寫就冇寫得咁精準啦。咁而家你就可以即係可能寫個即係話寫個小字喺度咁樣都好精準咁樣寫出嚟喺個文件嗰個 margin 嗰度。 同埋嗰種粗幼咧， 係啦，粗幼 即係你有幾個老細嘅脾氣幾大咧， 就睇到啦。 用粗幼嚟代表啦，頂你一貼或硬勾咁樣，梗係要 band 啦。如果輕微咁樣一條幼線咧， 即係都仲有偈傾， 係啦，仲有情講， 即係份工咧都仲可以補到嘅咁樣，即係呢啲從呢個可以表達得到啊嘛。咁嗱，譬如你我講 iPad 啦，又講啦 ，iPad 對我嚟講咧，即係有感情啲嘅，因為即係我覺得 iPad 係非常好嘅 device 咧，可以即係做到好多唔同嘅。即係 all in one 叫做係咁嗱 ，iPad 我其實有首歌想播，不過播完翻嚟都再講。呢首歌咧係 for iPad 嘅，咁但係咧唔係食好嘢系列嚟㗎。 好、oh, 嘅、 okay.。Pride in your eyes， 為我改寫下半生，眉目裡找到我失去的。信心才明白被爱的能活得这样勇敢，荣幸眼神能替我云上旅行来点灯。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因气压摇摆，只因有你拥戴。 Believe me， 哇！點解要播呢首歌咧？ 喂，聽錯台喎，大佬，係咪呢個節目嚟㗎，大佬？ 喂，嗱，播呢首歌啦， 你播探長，你係咪掉咗掉射啊？你 唔係掉射，你聽埋我講個理由咧，我諗你都覺得好認同嘅。我唔知點解咧，見到咧 announce 嗰塊 iPad 嘅時候咧，我話哇咁大塊，乜 iPad 咁大塊？哇！唔知點解我見到哇頂咁大塊。我就想起呢首歌， 終於明啦我， 終於明啦， 終於明啦，唉，算你啦，呢個解得通呢個， 唔係要成日食好嘢噶嘛，咁但係咧覺得哇咁大塊，點搞點出點拎出街先？仲有咧，我其實咧。我最慘咧，即係我就皺曬眉頭咁大塊。原因就係我買一個 mixer 咧 ，Mackie 嘅。 我係要咁用咯。 我攝個 pad 落去，但點攝咁大塊，大佬？即係你用開少女嗰啲牌子，點會用護士牌？你知唔知護士牌咩嚟噶？即係日本嘅品牌咧，即係花王嘅產品咧，係好細塊噶嘛。但係個護士牌俾孕婦用嗰啲，哇！即係我就真係頭痛嘅。但係 present 完之後，我覺得 OK 喎。即係你話當畫板咧， 係啦，你真 係唔怕大塊。 即係最好啊！咁大塊添啊，真係。 但係你其實咧，你咁興奮咧，聽到呢只歌咧，即係聽到我解釋咧，你係咪聽過另外一個版本？嗰個版本我就揾唔到啦。 我都冇，但係我可能係文字上睇過咯。 係咪真人唱歌咧？ 我唔知喎。 如果有朋友咧記得嗰首咁大 ，send 翻條 link 咁大塊咧，就真係就同大家分享翻啦。因為我真係揾嘅揾唔到，但係印象好深刻。我聽過一次定睇過一次咧，我就即係即刻代入咗呢個三角關係。 咁係喎，即係作為一個畫板，或者都係嗰句，即係設計嘅朋友咧，係相當好嘅。 係，但係最抵死咧，佢呢個咁大塊嘅 iPad 咧，佢價錢仲平過 Wacom 啊，即係專係出畫板嗰個咧。喂，嗰塊板都萬幾蚊啊，大佬要咁大塊啊，十二寸啊未必使，但佢曾經出過塊有埋個 mon 喺度噶嘛，即係其實 Apple 都唔係發明啊，我覺得呢方面。但只不過咧，將佢 integrate 咗咁多嘢落去，就唔係淨係 Wacom。嗰塊畫板有個 mon 咁簡單，即係佢有嗰個嘅精髓，但係同時咧，你又能夠哇！你諗下，如果攞嗰塊嘢嚟 mix 咧，即係 Mackie 嗰個 mixer 咧，佢唔一定要攝落去嘅，但係攝落去就可以插電，同埋可以 synchronize 翻啲嘢。咁咧，如果你用咁大個畫板嚟 mix 咧 ，channel 都多幾條啦。 咁係啊， 係咪正先？ 正啊！ 即係嗱，我解釋下點解 你可以兩隻手咁樣攣飛彈。 係嗱，好多人都覺得咧，多嚿魚嘅，即係其實用個 mixer。即係用落個板度咧，即係呢啲花招嚟嘅啫。即係我聽到唔少嘅 個行家都咁講，但係後來佢冇諗到咧，如果你做 live 生嘅時候咧，嗰塊嘢就勁啦， 咁大塊真係 咁大塊， 就做嘢都做得快， 係啊，冇錯，真係慳地方都慳曬，因為咧嗱，你做譬如做 live 生咧，你喺個現場個舞台前面咧，你估次次都好似你咁好彩，上次野火音樂會咧，可以對到正大堂正中，聽到最清楚個聲嗰個位，但其實而家咧好多好多場地，甚至好多客咧都唔睬你嘅，即係你做衫嗰啲人啊地位越嚟低，因為人哋嚟到唔係聽好聲嘅，係聽睇歌聲嘅啫。咁於是乎咧，成日都將個 sound engineer 劈咗去側邊啊。以前嚟講 唔啱聽聲嘅位。係 啦，你點聽啫？側邊你聽極都唔啱嗰啲聲，又左右邊點樣做一個好聲咧？所以香港長期積弱，長期啲 live sound 都唔好就係有原因嘅。咁但係如果有咁大塊嘢之後咧，係咁你可以咧 remove 咗。你個 panel 個台，你可以手提咁樣單手， 就周圍行， 就係企喺一個最好嘅位置，或者企喺啲觀眾最廣泛企即係受眾嘅位嗰度，第一身嘅角度咧感受你做緊嗰條聲 balance 啊，啲高低音啊，個喇叭嘅射程嘅角度啱唔啱啊？我哋完全可以揸住個 pad 就做得到啊，所以係好革命性嘅。 而同時，因為佢亦都咁大塊咧，所以多幾條 channel 你就可以，即係亦都快啲可以 adjust 到。做到啲 balance 啊，係啊，冇，同埋有某啲有某啲 task 喎， 係 喎，你咁大塊又可以睇睇埋戲又成都得喎， 係啦，有位聽眾啊，杜兆明啊，佢話頂唔緊搭緊車笑到肚痛， 佢肯定係識呢首歌， 肯定啦，係啦，喂，係啦，喂，呢位聽眾會唔會有翻個全歌詞或者 自己唱一次 YouTube 版咧 ，upload 我哋上嚟呢度啊，真係我 直情應該 iPad 嗰個廣告 咧， 用第時個 DVC 用呢只音樂， 一聽難忘，但係叫實用， 係啦， 即係你打本地市場，即係唔好好似 Bon Jovi 咁樣發出嚟，即係你喺呢個市場想賣好啲咁，用翻你嘅歌，就話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係啦，喂 OK 喎呢個我覺得 OK 啊， 好 OK， 又射條橋俾佢啊， 係咯，你跟住又諗到即係一路好慢鏡咁樣個 iPad 飛緊出嚟，跟住 咁大塊， 係 啦，乜 iPad 咁大塊， 跟住。嗰個光頭嗰個設計嗰個人就走出嚟，The new iPad Pro， 係啊，冇錯， 哇，勁啊！ 仲要鬼佬唱廣東話，啲中國人特別中意，唔知點解？ 係喎，我哋如果嗰個 chief designer 真係唱呢個中文。 點會至今墮落走去改英文歌詞嘅？一啲效果都冇。呢只歌有英文歌詞版㗎嘛？ 哦，係啊，係啊。 係咯，即係調翻轉要啲西人唱翻廣東話， 先 至係王道。 咁先有霸氣啊！ 你啦，橫掂你個 sales 已經升到幾多 percent 啊？升咗70%，唔係你都要做翻啲嘢啦。同埋容祖兒呢個歌聲唱翻仲好，即係人都去唱有個遐想喎，咁大塊咩乜？死啦！我驚咧，好多我哋嘅聽眾唔知道我哋喺度笑乜咧，就真係我哋變質，真係變咗 in 足啦。所以嗱林啊 ，Len 小文揾到啊嗰只， 個小計唔會有太 in 嘅啫。總之係咧，即係有以前有惡搞歌詞咧，就係成日改呢首歌咯。係 可能唔係我以我所知咧 ，YouTube 咧， 我老婆都有即時啊俾反應啊，佢話咁大塊個位俾佢壓曬。 嗱呢個可以大家都用自己嘅， 係啊，簡直可以呢個 精文比賽 啊，同人詩。 比賽係啊，冇錯。啲地方唔好俾佢壓曬，因為單手拎得起，點壓到你地方啫？你打直攝喺櫃啦，得噶嘛？或者係做門攝都得，因為薄咗。係咯，即係所以，即係我真係幾有興趣啊！其實呢部同埋嗰個 keyboard 咧， 係 喎。即係嗰塊嘢，仲大塊啲添，包翻轉頭。 係啊，喺側邊有 反包 嘢咁樣，保護住佢咁樣嘅。 係，嗰個護翼。 係啦，即係遠遠地噶嘛，遠身。咁個 keyboard 好似幾吸引嘅。 有今日有個蘋果個記者現場試過， 係， 佢話好好打喎。 係，真係好好撳。 係好撳喎，咁同埋佢個 connection 咧， 哇，真 係 極緊要。 係咯， 三粒。三粒 一張黐住，係 咯， 係咯，真係偉大啊！ 好偉大真 係，即係我覺得咧，我即係我琴日亦都有感而發出咗個 status 咧。當佢講到個 iPhone 咧，嗰個壓力嗰個 design 咧 ，3D touch 係啊，佢跟住咧就好微觀咁樣標入個，即係用嗰啲 CG 咧 ，CG 咗個微觀嘅世界入咗喺個塊 玻璃裏邊， 係 啦， 底下撳到壓力咧，跟住咧有個彈弓咁嘅唔知咩裝置，好微細嘅裝置咧，就能夠令到佢有呢個 function 啊，咁樣 function 到啦，撳到壓啦。 哇！我心諗，如果即係蘋果唔係咧呢個今日高科技唔係喺大陸設廠咧，我諗小米咧今時今日仲係賣緊啲糧油雜貨嗰啲嗰品牌嚟嘅， 即係冇得抄啊！ 冇得抄啊！喂，佢即係佢有咩係自己發明咧？真係冇嘅喎，反而即 係睇佢軍備嗰啲嘢，全部都啲樣都抄人哋㗎。 係啊，喂，你諗下呢個國家邊度有前途㗎，大佬？你仲真係殺碌，真係唔怪俾人話你殺碌西啊！真係。早排我個朋友咧，一個新晉歌手嚟嘅，叫李十一嘅，佢、 okay、 竟然夠膽問人哋邊度買山狗平啊？喂，山狗係抄 GoPro 嘅，你身為一個創作人，你就真係公然。你自己買自己雞算啦，你仲要公開咁樣，即係咁唔好啊嘛，大佬。 係咯，買 GoPro 啦。 咪係都買 GoPro， 你買山狗充 GoPro， 你起碼都唔會教壞下一代啊嘛，即係人哋唔知你假噶，即係似到啲 accessory 用得翻曬嘅，即係好卑鄙啊！即係所以我覺得咧。如果你有影響力的朋友就千祈不要被人知道你老翻咯，真係。 好啦，喂，時間 喂時間到咗啦。其實仲有一首歌，不如首歌結尾啊。 喂，好啊。 嗱，首歌咧真係係因即係因翻早排咧，即係有一單嘢好唔愉快嘅，因為我啱啱同我老豆食完飯上個禮拜，咁咧即係當大家睇緊個軍演好開心嘅時候咧，我老豆就話跳。共產黨打仗都未出身， 係 點會關你事啊？咁樣，喂，咪就係即係不知所謂咯。 即係大家係咯，話説就話呢個咩啊嘛，十一國慶嘅煙花匯演就加入呢個抗戰勝利嘅元素。 係喎， 其中一 part 咧就話會咧加呢一個炮火聲，同埋呢個警報器喎，即係嗰啲防空嗰啲警報烏嗰啲喎。黐橋線， 黐橋線喂！你其實應該 call 翻啲英軍啊，加埋兵出嚟先啱 啊。你個吹風笛啊，差唔多。 共產黨喺邊啊？未出身，不知所謂。好，講嘢，去歌先。 中華民國空軍軍歌，簡蒲作詞，劉雪安作曲。 拉人檢控作不實證供，然後撤控。Andy 還鼓勵說： 你哋唔好做錯啦！不講人，你為何不憤怒？ 政改方案寸步不讓，還說通過之後，中央便落實基本法中普選的承諾，優化無期。待住先，即是待一世，更說一定要得。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高官落區，宣傳政改。林鄭要市民千萬不要阻止他們。梁振英說：落區難唔到我嘅，這樣挑人的態度是有商有量嗎？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水貨客嚴重影響民生，市民自力救濟，商家們和政府卻賴他們影響旅遊業，用盡宣傳機器抹黑光復的市民。 香港人，你為何不憤怒？ 星期四晚，城寨見。